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第二个字，梁家将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军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啊！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早晨，一个礼拜又开始，我是小张张，放松快活人嚟啦。 早晨，我是小睿睿。 早晨，早晨 ，calling calling， 奇太奇太，我是小人人。 点解 calling 奇太？ 冇错，就系解释啦，又 好多嘢哇，又有识啲太阿太，真系恭喜你，唔怪之今日神采飞扬啦。 静啲，到我，早晨，我系正经强， 做咩咁正经啊？ 新形象啦，做乜嘢？ 你自己都知你 咧，咪又剪咗头发啊，马老师？ 我剪啊， 系咪叫洗心革面啊？呢件啊， 咪好啦，三 秒前有洗啦。 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两阵系微雨，吹和冬至东北风吓。展望未来数天渐转天晴，同埋本周后期早上稍凉，大家保重身体，千祈唔好冷亲。我哋有呢一首 Beyond 歌曲。 首非常经典我自己好喜欢的叫昔日舞曲，十点十六分开始我们的风骚快活人。 是我想讲了之后为什么是 Calling 奇太呢，因为上个礼拜呢又拍 TV 的一个节目呢就去了一个国家安全展览厅那里做了一个采访。咁、其中呢见到一班好有活力的哥哥姐姐，咁佢哋咁啱呢就佢哋个中心呢就过嚟参观呢个展览。咁同你做个访问。咁其中一个呢叫其他嘅姐姐呢就话你帮我问候你哋风骚快活人咁多位前辈啦，祝大家身体健康啦咁样。佢一嘢见到就係笑洋洋 咁样。呢个期 呀我又冇问係边个期。 即係总之佢就 你系奇怪嘅期係咪 我諗个音都系谐音嚟添嘛，因为嗰日太多人太多太嘈呢，所以我都驚记错咗。 好 okay, 好多谢奇太 姐姐啦，系早晨啦， 各位哥哥姐姐。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多谢你支持。 系啦。今日礼拜呢都系开开心心，而我哋今日星期一呢一样一会估估啊，学古文嘅，系啊， 今日系最后一次嘅成语篇， 讲鬼啊又，哦，成语篇， 因为啲成语咧，我哋成日误解啊，你记唔记得有一次有 记得有一个校长， 系啦，咁嗰啲成语啊，真系我哋以为好 无奸不商嘛，有句系， 无奸不商， 无奸不商，其实唔系闹人噶，系啊，唔系话啲商人好奸狡啊，唔系啊，完全， 系啊，系赞人嘅， 系啊，而且系有典故噶，佢冇留心上堂，因为嗰个佢唔使翻学，你唔好怪佢， 好咯， 唔好咯， 佢应该要重温系咪？ 长仔， 佢应该要有校外课程系嘛 ？OK， 系 好 咁样啦。 好啦，咁当然啦，逢礼拜一嘅话，我哋都会有周记时间啦，系咪？ 周记时间 系啊，周记时间就讲翻你啱啱星期六同星期日你做过啲乜嘢咯，永远都系咁噶啦。你先， 好，我先，我真系好开心，因为点解咧？琴日咧就开咗我哋港台嘅自家制嘅剧集一个 IP 啦，就系狮子山下咁啊， 其中 啊，我系只见得一个单元入边嘅一个角色仔啦，但系我觉得 能够参与都 系啦， 个 参与好开心嘅，即系角色系无分大细嘅，只要用心做咧，都系一个好演员、好角色嚟嘅。咁之后咧，最开心系咩咧？因为其实咧，嗰、那個劇情咧係講翻一個電台嘅環境，咁、所以我琴日全日咧都翻咗，係做翻 DJ Brian， 都係做翻自己， 非常好啊！ 最開心係咩咧？就係、同場係同阿子成哥啊， 哇！你 同阿子成哥一齊做啊，咁平時咧我都有見過佢咧，走廊度打下招呼，但係嗰啲即係點講啊 ，Hi 啊 Bye 嗰啲咧，大家都唔係認識得好深。咁琴日一齊拍嘅時候，我諗都拍咗見面加拍，我諗有。兩個鐘頭， 第一次見面， 即係第一次咁，即係可以坐低一齊困去做嘢。咁你 feel 到佢，即係我唔係話即係作為後輩講啲咩，但係佢即係你 feel 到佢一個好 take care 大家， 佢係 好俾即係拋啲波出嚟俾大家，佢啲眼神交流啊，所有嘢都係非常之專業嘅一個前輩。 咁我哋三個冇咩？ 人哋讲做戏啊，你冇咁少气啊！ 我同你眼神交流咧，就会斗鸡噶啦，马老师。因为我哋系咁近噶嘛，坐到我哋会斗鸡噶。我同咪咪同阿丽嘅前辈就可以，同你就唔得啦。 佢同你有呢一个嘅，即系眼神嘅交流嘅话，佢 系 有身体嘅接触。 系啊，同身体接触你喺度讲嘢，你又话乜嘢？ 系咪自己攞嚟衰？ 系啊，虽然就好短嘅， 鬼攞命， 好短嘅工作时间，但系你会 feel 到好舒服咯，同佢做嘅。 佢好照顾你， 好照顾，好舒服。同我都同佢讲，我话你嘅暴君形象真系。好深入民心，即系望清佢就会谂起美人咯、美人咯、我要话美人啊嗰啲咧。 佢真人唔系咁嘅， 佢真人唔系咁嘅， 唔系咁嘅，系啊，系啊， 一个非常之谦谦君子嘅， 冇错冇 错冇错，咁啊等你开心啊， 几时出啊？ 应该就十二月尾嘅，听讲。 哇，好嘅，期待。 应该会再有一啲宣传嘅，系啦，咁啊，到时大家多多支持， 系， 因为狮子山啊，真系。 狮子山就经典嘅港台作品，阿 Jasper 都要参与过。 有，我觉得系自己嘅一个即系人生之中必须要做到嘅巅峰。 哇！ 你有啲嘢你好恨，即系等于就系你唱歌，我一定要去红馆一样啊！对于我嚟讲，个份量就系咁样，我能够拍到。 因为真系好经典呢， 好经典，好经典，同埋一定唔会令你失望。好用心制作咯， 好用心，同埋即系好多嘢咧谂得好仔细。我最惊嗰时咧，我都参与过两三次啦，咁样每一个导演咧，包括有温晨华先生啦，另外即系有几位导演都拍过嘅，即系佢哋好认真，同埋每一次咧，有时你会嬲，take咁多次嘅咁，但系就系咁，佢要攞到最好。有时拍嘢。 嘢就係咁。 我覺得好難得嘅就係我嗰次嘅拍攝咧，就係用喺一個即係、就是、電影嘅拍攝。電影嘅拍攝，佢唔係話幾架機，當然係幾架機 take 嚟，但係同一時間嘅你會見到佢嘅打光啊，每一樣嘢啊，佢都係基本上係用即係、就是、製作電影嘅一種咁嘅方法嚟 去做。 所以你係會好 appreciate 就台前幕後，甚至乎你化妝道具每一位，佢都係精益求精。係，所以等你開心。 好嘢， 謝謝大家， 留意留意。 你哋三個都拍過啊？ 係。系 喎， 我 咧好彩，我有睇过，我嘅有 参与得啦，你参与啦， 系啊， 你唔使奶爸， 我俾你解释你， 喂又真的，即系冇观众去睇咧，就唔会即系。keep 住開開咗咁多年， 夠啦，唔好再講啦。 所以即係有你嘅存在都好緊要噶。 到你到你到你，收記時間，收記時間，你做過啲咩嘢？星期六日。 哇！我星期六好 busy。 嗯， 係啊，我其中咧就參與個學校一百週年。 嗯， 咁我撞翻啊！ 你用咩身份參加？ 中學新年花花幼稚園。 其實都 OK 㗎， 都好開心。 我做咗好多人， 仲 有表哥啦。校友 嚇，做咗表哥哦，校友， 仲有 K K Sir 啦， 哦，點解你唔約我去啊？啊，不過男校， 我上個禮拜日仲有 K K Sir 啊， 係啊，我知啊， 我哋有下影咩場？ 佢臨場又 掛嗰個個展覽廳度撞到佢啊， 哦， 佢好忙啊， 佢梗係啦， 不過佢話，明年睇有冇機會五月， 哇，重返我哋嘅懷抱， 係啊，但係我哋使唔使？ 我都知道佢掛住我哋噶啦， 我知啊，但係使唔使佢再嚟？使唔使我哋 in 下佢啊？睇佢有冇進步。 乜嘢啊？福爾摩基， 睇你有冇好啲嘅資料 咧？你憑咩演福爾摩基？我想問你。 就憑我冇做過獅子山啦， 已經 我仲係素人，點啊？ 係咁，所以就開心啦，見翻同學啦，同學會啦，大見面啦， 咁咯， 係啊， 好正啊， 好， 太陽好， 有冇撞到啲老師啊？ 有校長啊，校長上次上嚟個校長啦， 係， 係啊，好開心，係啊，仲有啲係啦，老神父，我幫你。筹备紧， 多谢， 真系， 多谢， 有啲修女啊， 要， 我 多谢， 谂住一个咁嘅系列， 好， 系啊， 好多谢你成日同我女影外合啊， 唔系， 见我嘅梦想， 喂，呢啲系宝藏嚟噶， 梗系啦， 冇错， 好好，即系， 好好地珍惜，系啦，当佢仲有嘅时候，系咪 啊， 个人仲喺度嘅时候，好，嗱，咁其实啱过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我真系好开心，因为咧，我觉得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奇幻嘅旅程，因为星期六咧朝头早咧早起咗身，跟住我哋话啊，不如咁样啦，就同我另外一半就揸车去咗大帽山飲茶， 哦，有間茶寮嘅。食點心啊！ 食一啲好懷舊嘅點心，冇錯。咁跟住仲要係因為早啦，所以你見到所有嘅人都係好健康嘅，都係可能跑完山落嚟成身汗啦。你特別覺得你就係哇，呢啲就係生命啦。咁跟住就會可能有幾個人佢帶幾隻狗去，咁跟住又傾偈啊，大家三唔識七嘅，咁大家又喺度傾下偈啊，又食一啲我已經好耐冇食過嘅，譬如可能沙翁啊呢啲咁樣嘅懷舊早餐，同埋啲懷舊嘅點心。 豬潤燒賣啊！ 豬潤燒賣係啦，咁啊周圍附近都冇嘅，但係你喺嗰度食到啦，咁你應該好開心咯，因為你就是用一个好好的方法来开始了你的星期六啦。好啦，到夜晚黑的时候的话，我一阵间就会讲的，就会看了一个舞台剧啦。那我就 不想在这里再用多少时间啦。那因为呢其实都早完的，那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啊，如果是的话都有一班同学仔就喺某一個地方嗰度，佢哋有個聚會。咁喺 Deswell， 不如我哋都去啦，即係同佢哋 farewell 啦，或者飲杯嘢啦。 傾下偈。 係啦，咁我就見到有一班嘅就係從事演藝界嘅一班後輩。咁佢哋就喺嗰度大家傾偈嘅，咩人都有啊。即係你見到有一啲可能係做燈光嘅，有啲可能係舞蹈員，有啲係編劇，有啲係導演。咁你會覺得佢就係集曬成間學校。 但 係 好搞笑，可以圍到埋一齊嘅。 圍到埋一齊。 通常係 drama school 同 drama school，dancing school 同 dancing school 噶嘛。 冇錯啦，咁所以就因為 farewell 啦，咁所以就係咩人佢都。有咁啊，集埋幾個咁啊，大家又喺嗰度， 好 開心。開心你會見到佢哋大家一班人嘅話，其實都係充滿住理想嘅，即係一間同一間 art school 出嚟嘅人，你會發覺嘅就係大家雖然路向未必會好相同啊，但係夢想係一樣。咁跟住佢哋大家就傾偈啦，喺度跳舞啦、唱歌啦，有各有一兩個人就企埋一邊，大家又即係係傾下偈啦，咁樣好開心。咁啊就玩到我已經好耐冇試過咁樣啦，係到最後咩就係兩點鐘先走， 哇！ 凌晨兩點喎。 系啊， 你平时早睡早起噶嘛？ 因为开心，你唔舍得走。 眼瞓， 我唔眼瞓啊！ 好兴奋， 因为即系有时系啊，即系话不投机就半句多啦。但系如果你真系啱倾嘅时候，你觉得系即系夜未央。好啦，跟住瞓醒觉到第二日嘅话，因为我要接受一个访问，因为我自己都有服务一间嘅 NGO。 嗯， 好开心嘅就系佢揾咗我，就系同一间嘅杂志一个新嘅总之嘅就系做一个访问啦，系啦个姊妹嘅访问，亦都好认真，又影晒相，仲做晒所有嘅嘢。咁突然因为个医生喺度，所以突然间我哋喺度倾紧呢啲生死嘅议题嘅时候嘅话，就喺度讲开就话，不如咁样，既然系咁嘅话咧。我昨天就已經做埋就係預設醫療指示啦。 嗯，哦，即係究竟去到嗰啲危急關頭夠唔夠咁樣？ 冇錯。咁所以嘅就係又了解多咗有關於呢啲咁嘅嘢，咁我覺得嘅就好開心，因為其實昨天咧有一個嘅就係你覺得 to do list 裡面有一樣嘢我 又做 咗， 終於做咗一樣嘢 check 咁樣，即係有一樣嘢我做咗啦咁樣。所以我就覺得呢個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對於我嚟講嘅話係一個人生好開心嘅旅程咯。 好嘢， 係啊，好開心啊！ 咪 作为一个父母咧，有阵时咧，你会参与啲小朋友嘅好多嘅唔同嘅阶段啦，咁样嗱，细路仔嘅时候咧，有啲嘢你唔会俾细路仔做嘅，包括咧，因为你觉得做咗咧就系坏啊，即系坏，即系俾人有咁坏，就系染发。 哦， 系啦，咁咧， 唔系十八岁以下就唔好啦，系嘛？ 中学都唔好啊，因为你唔得噶，每日翻去你嘅头发要变咗色都唔得噶嘛。咁啊，琴日咧就当系一个成年礼啦，咁啊带，因为我女咧啱啱脱离咗中学啦，我应承过佢咧就会带过去，俾佢咧做一次嘅全部，即系嗰啲咩又褪色啊，又即系搞 clinic class 嗰啲咁样。咁我就陪咗佢六个钟咧，就睇佢咧系做呢一样嘢。 你自己有冇二人同行一人收费呢咁嘅衰嘢先？ 我明显佢有啦， 佢一定有， 系啦。即刻黄晒， 但我觉得你依家唔系干等嘅喺隔篱， 冇错， 一路整一路等啊， 顺手帮我整几下你。 其实佢想整头发先带个女， 女大个女啦，去染发啦。 可能见到个兜，仲有少少，不如查埋我咧。嗱，你唔系你睇下佢个女个颜色同佢个头啱唔啱，你就知道咩事。 阿女根本就唔想去嘅，你系都要逼我去。 系啊系啊系啊，我自肥计划。 阿女女有冇话啲咩原因所以 开唔开心啊？ 你唔觉得咩？有啲嘢你读书嘅时候咧，你真系睇见大人做咧，你 系 好想做，有冇先？嗱，即系你见到大人， 例如咧 呢个暑假， 其实染发就系其中一个啦。搽手指甲，女仔搽手指 穿耳环。 哦， 穿耳环系啊，一个即系加拿大翻嚟嗰啲朋友仔咧， 几岁啊？ 十零歲啦，穿耳環佢好開心， 係啊， 即係佢覺得 佢可能恨咗好多年，啲妹妹，你如果佢唔識扮靚咩，見到媽咪見到姐姐嗰啲化到真係係好靚咁， 即係搽唇膏又好易啫， 即係感覺個細路女甚至男仔都係有冇玩過大人啲玩具，即係個化妝品啊，自己試下畫啊， 你有冇啊？ 化妝品就冇，咁但係 佢窒一窒 咯，唔係因為我想講， 我有偷著阿媽條裙，都冇問題， 化妝品就冇，但係咧。 冇問題。 我就想我嗰時中午考完會考咧，咁咪有幾三個月、三個零月嘅暑假比較長啲嘅嘛。其實我都要諗翻起，我嗰陣時都係第一次去染髮嘅，都有嘅。但係嗰陣時都十七歲幾，但係就未到十八。 但係嗰陣時可以咩？即係你 因為放暑假 啦， 但係 整翻黑佢咪翻。 但係如果我要翻去攞成績表啊，或者見家長，咁就要噴翻黑個頭咯。我就唔會特登染翻黑個頭住。但係你開學升中六，你就要染翻黑個頭啦。 呢啲係年青時代。嗰啲暗瓦底嘅反叛。 系啊， 暗瓦底啊，我讲系暗瓦底啊， 接裤脚啊，接刨棍 啊，嗰啲眼系唔知点解你有一啲嘢，你会觉得个就系你好。 你会接裤脚嘅咩？ 我唔使， 佢唔使，佢着出咩裤都吊 脚。吊 脚，因为佢特别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屿山长东路近小豪湾滤水厂对开发生食水管漏水事故，经过大约十二个钟之后，水务处话东涌一带已经在上午十点零七分恢复供水。 当区琴晚十点起暂停供水，水务处进行紧急维修工作。原本预计今朝六点恢复供水，但系由今朝六点几到上昼十点，处方先后三度宣布延迟。水务处早前话，事故涉及一条直径1200毫米嘅食水管，期间安排水车同埋水箱为受影响嘅人士提供临时食水供应。金管局公布第三季外汇基金投资收入是1146亿，当中未计入长期增长组合持有的私募股权和其他房地产投资估值变动。头三季累计收入2247亿，接近去年全年2260亿。上季债券投资是主要贡献，录得投资收入664亿，按季升一倍。港股投资收入219亿，连续两季录得投资收入，按季增长大约1.5倍。其他股票投资收入182亿，按季升58%。非港元资产外汇估值上调81亿。总结头三季债券投资收入1243亿。港股投资收入285亿，其他股票投资收入660亿，非港元资产外汇下调82亿，其他投资收入是141亿。昨日舉行的沙田單車節中發生幾宗意外，導致11個男女受傷，大部分屬於輕傷，有兩人送院。主辦活動的香港青新交流協會會務顧問、中國香港體育普及發展聯會執行委員吳啟泰說，發生意外的組別主要屬於頭兩個出發的專業組別。吴启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大会事前有同中国香港单车总会、路政署等讨论比赛的路段和路面情况是合适作赛。活动大使、前场地单车世界冠军黄金宝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话，今次比赛车道正常，弯位不多，他估计是一些参加者欠缺路面经验，或者部分人希望争取有利位置，但是未有足够技术之下容易发生意外。他忠告参加者要量力而为，尤其比赛后段体力不计，会更容易发生意外。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夜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渐转天晴干燥，本周后期朝早稍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31点，升24点，总成交金额44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1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63点，升10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0.64，升2仙；腾讯控股418.8，跌4毫；小米集团27.7，升4毫；美团185.9，跌7；阿里巴巴96元，升1元；信达生物38.3，升3.25；比亚迪股份290元，升12.4；吉利汽车14.46，升6.2；南方恒生科技4.44，升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6，日元1.5193，瑞士法郎0.864，加元1.391，人民币7.113，英镑对美元1.298，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港金报25,41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737.73美元，卖出2738.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较早前江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跟住临时街多层停车场曾经有坏车，不过而家咧已经清咗场噶啦，龙尾就去到中区警署。 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目前大致畅顺，至于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依家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仲有西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车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左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以及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 由张月饰演的晓晴，林局长女儿，不理父母反对，跟随兴杰远赴广深读书。但当兴杰决定回乡创业的时候，他竟然决定独自留守广深。最终二人又会不会有团圆的一日？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照顾者悉心照顾身边有需要的家人，忙足廿四小时。 好攰啊！有冇人可以帮下我啊？ 身边人嘅主动帮忙同扶持，可以减轻照顾者嘅负担。家人、邻舍同社区携手建立照顾者友善环境，俾照顾者唞唞气，一齐为佢哋打打气。照顾者如有需要，可以打社会福利处资助嘅照顾者支援专线182183。 我是梁继章，最开心的事情梗是见到马小强啦。 我是马小强，最开心的事情梗是见到只小羊羊。 我是小羊羊阮仲阳，最开心的是见到黎瑞前辈啦。 而我最开心、最开心、最开心的就是听住风骚快活人见齐我哋咁多个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 梁继章、李丽瑞、 马小强、阮仲阳， 风骚快活人。 继续我哋嘅节目《风骚快活人》，好多地方有啲新嘅条例行咗之后咧，就好似个自由风气更加盛啦，即系更加自由，大家中意做咩做咩啦。但系我觉得有啲咧走得太前咧，其实都几难去适应，同埋咧都会有好多跟住嘅问题。嗱，十一月一号开始，即系啱啱三日前开始咧，呢个德国咧呢个叫性别自决条例就生效啦。 哇，性别自决， 你中意系乜嘢都得，佢有四个性别任你拣嘅，除咗有男女。另外兩個咧就係雙性別，同冇性別， 係， 你中意點都得，一年裏面可以改一次，即係你今年做完男咧，出年咧你想，我今年叫做女，再出年咧叫做冇性別都得嘅，只要你一個成年男性就得啦，男女性嘅話，男女性都可以嘅。咁如果係細路仔係點啊？細路仔咧就要父母同意，如果你想嘅話咧，幫你申請，咁都得嘅。 但佢本身有呢條條例嘅出現係有冇話建基於咩背景啊？ 就係等你自由選擇性別。 咁個原因係咩啊？ 就係可能好多人係有跨性別啦，或者轉咗性別要再申請啦。佢而家簡化個手續，即係之前你係可以申請嘅，但係以前咧就好多要醫療。 明白，即係其實係為咗乜嘢？ 可能就 為咗、可能佢哋工作嘅方便，或者係你覺得係男 心理上 平衡平 過啲 嚇。 咁我又唔知道咯，冇詳細study 到咁多。不過我淨係覺得咧，嗱，而家佢帶嚟一個咩問題咧？首先咧就係話咧，有一啲叫做游泳池啊，或者啲公眾場所啊，即係總之係啲公共洗手間。 係啊，呢個已經係問題啦。 你點樣俾啲人去選擇呢？譬如佢叫冇性別，佢應該去乜嘢洗手間呢？咁樣咁咧，而家政府劈翻個波俾嗰啲叫做公共場所啦，就係話咧，任何嘅呢啲公共場所自己決定嗰個規則，即係你想點樣，你寫出邊，咁人哋要望咗咧，先能夠去進入嘅。呢個係已經係一個跟住嘅 問題啦，即係 一定有嘅 喎， 係啦， 係啦， 慢慢慢慢再 同埋都好多女性團體咧就好驚咧，啲男仔咧就用呢一樣嘢咧作為一個進入女性 佔便宜嘅一個行為， 佔便宜嘅行為啦，咁我 唔係㗎，你多多個廁所咪得咯，而家你有啲都係咁樣噶嘛，個廁所嘅話其實佢係男/女中性嘅，即係你兩個性別嘅話，你都可以分別入嗰個廁所。 都係我有翻大陸去嗰啲沙灘咧，有一啲即係比較大型嗰啲咧，佢會總之一個地方20格。分晒格嘅，乜嘢 乜都睇唔到 嘅，睇唔到嘅，所以你男又得，女又得，你都可以用嘅，咁样就方便啲咯。但我就喺度谂紧你嗰、那个性别自决啦，究竟系就系纯粹拣嗰个 category 拣嗰个类别啦，定系你身体上面使唔要跟住咧？ 唔需要医疗证明，佢讲咩？ 你 唔需要医疗， 你 中意自己 觉 得 你自己系女就 系，即 系 你 cognitive 你认知上面去拣啫，但你身体上面就唔需要，因为而家嗰个跨性别系真系可以做埋手术啊，打啲荷尔蒙咁样， 佢唔需要你 有 医疗证， 所以就可以一年转一次啦。 系啦，即系你可以for fun咁，我今年咧我即系全着， 就系啦，有啲人就一定会for fun， 我觉得会有， 一定会啊， 你太容易啦， 系啊， 太容易，即系你可能咧，即系令到大家感觉诶好自由啊，玩下先咁样，但系就会令到成个社会好混乱。 其实又咁讲，都唔系德国最先进，我哋风骚发户人就最先进啦。我今日系小人样，我系小人妹，我变翻个小人仔。其实我都系 乜嘢意思啊？ 我都系性别自决咯，我自己 满意定唔满意？ 我满好满 意 啊， 系，其实应我觉得冇所谓。 大家好，我系小人妹啦。麦吉姐， 唔系在社会上面，我谂系需要有一啲其实唔方便嘅，因为其实一路以嚟嘅话，其实你都系要填男我女，你个 gender 系乜嘢？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我觉得而家已经去到一个咁嘅情况咧，同埋已经系咁样嘅时候咧。如果呢個係一個問題嘅時候，咁你係咪應該都要與時並進呢？係、嘛？即係如果大家係覺得平權啊，又或者係呢一樣嘢係真係需要去自主，應該係咁樣講啦。有啲嘢嘅話，你係可以自主嘅時候嘅話，我覺得不妨可以去嘗試一下。 好、尊重大家。 係啊，又咁講，我突然間諗到一樣嘢就係、是，會唔會呢一樣嘢？可以令到大家 think out of the box， 就係有時諗嘢唔好咁框框，即係由細到大都係教嗱男仔啊、女仔啊，男仔應該要點樣，女仔應該要點樣。 係、 但佢引咗呢一個條例之後，就會令到大家嗰個開發咗個思想，我唔知啊， 係 咪頭先 Sarah 咁樣講，可能唔會俾一啲已有既定嘅一啲嘢去固定咗， 即 係 跳出嚟。 係啊，所以可能係好事嚟。 成日講咪男仔唔可以玩公仔嘛， 公仔啊， 女 仔 唔可以 玩 槍啊嘛，係啊，呢個就以前即係一都有。 男仔唔可以小氣啊，男仔唔可以喊啊， 男 仔 一 定要淑女啊。 我當年真係細個碰到呢個問題喎， 即係你 想 玩公仔 個唔係，我贏咗個聖誕卡設計比賽咧，中咗個書包，粉紅 色書包， 係啊，我真係唔敢用。 嗱係啦，連顏色都有性別 嘅。顏色你諗下，我嗰時四年班啊，有個好靚嘅，但係紅色定粉紅色，即係嗰啲。女仔顏色我真係唔敢用， 係啊， 係真係會俾人 笑 啊，會啊， 所以又或者成日俾人話嘛，你係咪男人嚟㗎？咁如果有呢條條例，唔係唔好意思，我今日係女人，幾 好 啊， 我冇性別， 我咁樣幾好啊， 係啊， 我係雙性戀， 係啊。 我諗係因為而家呢一個時候嘅話，係會比較尊重嘅，即係個 individual， 你係一個個人。系嘛，冇再有呢一啲咁樣嘅，就社會要給予你嘅一啲，譬如可能你係個男仔，你有啲咩唔可以做，有啲咩可以做，女仔嘅話又點點點點嘅話，我覺得係更加一個個人主義嘅一個時候，會唔會啊？因為你已經係，我覺得係電腦時代之後一路帶落嚟嘅嘢，因為而家都已經就係 AI 又有，係嘛？你係一個人啦，你係一個機械人啦，都已經係咁樣嘅時候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嘅就係係咪仲係要咁需要有呢一啲咁嘅性別上面嘅一啲枷鎖咧？即、係我覺得係咁樣嘅。只要佢唔係做咗啲咩嘢傷天害理嘅，係嘛？佢自己個人嘅意願，我覺得都係值得大家去尊重。 思想進步嘅， 嚇係大家去尊重 嘗試啊！ 因為你實際上會見到就係我都有記得，我有一次嘅星期一嘅睇關於譬如可能係即電影啊咁樣，我都有介紹過有一套，你哋係唔知道原來有一啲人佢係心底裡面嘅話，覺得自己嗰個天生嘅嗰個性別同自己心裡面嗰個係有衝突嘅時候嘅話，佢係會經歷有咁多喺社会上面嘅俾佢嘅压力咁样，我觉得其实系不必要嘅，系嘛？即系赋予佢嘅就系话佢会俾人笑，或者佢会因为咁样俾人 bully。我觉得呢啲咁样嘅嘢系唔应该发生噶咯。即系佢要穷一生，去到60岁或70岁嘅时候，我先想话俾人听嘅啫。 先够胆有勇气讲出嚟。 其实我系一个女人嚟嘅，我觉得我自己系一个女人嚟嘅。而且佢经历咗咁多年，佢要做紧咁多嘅嘢，都系去。 我叫委屈自己啦，系咪啊？咁我覺得點解要咁咧？如果你話有呢個咁樣嘅條例，又或者係啲咁樣嘅，我覺得係一個開放性嘅一個嘅，我覺得係可以嘗試嘅，即係等大家可以好好去接納自己。 喂，我最近識咗髮型師咧，佢成日好中意著裙嘅。 嗯， 佢係男人嚟嘅，佢話俾我聽咧，如果你一試即係男人啊，你 一 著係啊，真係啊，佢話你會好中意著裙。 好處喺邊啊？佢覺得 唔知啊，佢講 舒服啊嘛， 係啊，但係佢話佢冇理人哋嘅眼光，佢覺得著裙好舒服。 嗯， 咁你有冇諗過著裙？ 佢邊種裙啊？即係 黑色男士好型 啲嘅， 係啊， 即係啲可能褲裙嗰啲感覺。 你有冇著？ 有時有㗎，我有啲fashion designer 咁樣，有時去試衫啊，或者試過借有啲衫咧，佢褲同埋裙咧，可能前面有條一入底係條褲嚟嘅，但係前面會摟一個類似嗰啲叫咩啊馬面裙咁樣嘅著法，係啦。咁都有試過，同埋都覺得係一個潮流。 舒唔舒服啊？你覺得？ 咁舒服同埋型咯，我覺得。 都個 fashion 嚟㗎。 係啊 ，fashion 啊。就算唔舒服，只要係靚，我都覺得 OK 嘅。 我想試下， 因為講起頭先咧，呢一個條例咧，我突然間諗起我嗰陣時讀大學咧，讀呢個性別心理學 （gender psychology） 咧，佢有一個一個一課咧講咧，其實全球咧嗰個叫做咩 sex orientation 個性向咧，咁當然有人中意異性啦，即係 heterosexual 啦，有人係同性戀 homosexual 啦，但我嗰陣時最有亦都有 bisexual 啦，但係最 interesting 有個位咧就係有人係 asexual，即係佢唔會中意男仔，亦都唔中意女仔，至於佢就無性啦，佢無性， 咁點啊？ 冇啊，全球有1% 嘅呢啲人，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個條例佢又有分多一個 冇性別， 係一個 category 係冇性別，咁我覺得就係啱啱 fit 呢啲人咯，因為係咪有時好多時都係二分法，究竟你係男定女？咁呢個世界就有好多元唔同嘅文化，都好多唔同嘅人噶嘛， 太中間 係啦，最緊要就係背後就有愛，咁就得啦。 系啊，系咪同埋尊重啊？我觉得 系啊， 尊重每个人嘅意愿。 你尊重我啊， 你都尊重我啊。 我尊重你，因为其实每一个人嘅话都系独一无二嘅，系咪？佢觉得佢自己系点样嘅话，你应该要尊重佢。 好好啊，呢条条例。 唔系，我真系觉得好好。 试下咯，试下无坏咯，唔得咪翻转头咯，得唔得噶？ 游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你的心上决定你的面上。有个俗语，佢话相由心生。一个人嘅外表就好似张面镜，折射出佢嘅内心。你嘅心上如何，面上就如何。内心决定咗面上，好嘅面相蕴含气场、力量，唔单止造福自己，仲会影响他人，令身边嘅人心情开朗，让共事嘅人放心信心。想要拥有好嘅面相，请管好身体嘅不同部分。第一，包括眼睛，学会睇人，做到能够认识边个系朋友，边个不是真的朋友。人嘅一生遇人无数，但系唔系所有认识嘅人都能并肩同行，真心相处。有啲人心机深重，处处占你便宜；有啲人表里不一，背后将你计算。所以做人要有慧眼，懂得看人识品，对虚伪嘅人看穿不需揭穿，对讨厌嘅人知晓但不反面，表面不动声色，其实明白内里每一个人系好系不好，你都清得都系非常清楚。养好自己的慧眼，先可以避免是非，远离麻烦。第二，养好你的耳朵，多听少说，三思而后行。真正情商高的人，绝对不是那些话多爱说的人，他一定善于倾听，不理什么事，三思而后行。同人相处交往之中，好少不停讲不停讲，总是默默倾听。而在倾听过程之中，学习人家的长处、优点，改正自己的不足之处，提升自己的思想格局。管好自己的耳朵，多去倾听，静心思考，不要夸夸其谈，事事说尽，将自己的短处还轻易暴露。多听少说，先不会言多必失，先可以避免犯错。第三，管好自己的嘴巴，言语有道，先能够消灾避祸。讲嘢一种嘅表达，好好说话，常说善言，彰显自己嘅素质涵养。如果冇好嘅嘴巴，言语尖酸，嘴巴刻薄，就会令周围嘅人反感，时间耐咗就会俾人排斥疏远嘅。做人要养好自己嘅嘴巴，唔好讲一啲损人伤人嘅说话，同和气气同人交谈就最好嘅。养咗一张好嘅嘴巴，多说好言善语，先可以受上天庇护。最后就是养好你的内心，内心干净，后福无穷。相由心生，心就好像容器，装着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内心是善是恶，面上就会显露出来。心存善念，做善事就会慈善眉目，一念福相；心存恶意，做坏事就会一念凶相。做人要面上好，要有好的内心，将内心养好，全善念，将内心干净，冇恶念，先能够无所畏惧，踏实安心。管好自己身体每一部分，你会发现幸福就在你的身边。那种的快乐来自自然，来自自己，不需要向外求。无论外边发生什么事，无论命运对你好或者不好，人生都可以快快乐乐，滋滋悠悠地每一天踏入新的一步。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漫行一段前一段，越过高峰另一方却又见，目标退远让理想永远在前面，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愉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风中赏雪雾里赏花快乐回旋，无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还愿确信未经良辰在吹，尽管给我两考验，少一点 中苦痛快乐也体验，愉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风中小雪雾里赏花快乐回旋，无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还愿确信未见良辰在 今日漫步人生，录咗有两分钟到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风骚快活人。我哋快要上堂噶啦，马老师，我哋准备好噶啦。 今日我哋会系讲啲咩嘢？ 讲啲嗱，上次无奸不商啦，啲成语。今日咧，我揾咗啲咧学下，即系学下校长啦，揾咗啲咧，原来个意思咧， 完全 意思完全唔同嘅。譬如话人尽可夫，你觉得系咩嘢？ 哇，人尽可夫，正面。 是咩？ 有几负面啊？ 人尽， 如果你听，如果而家个想法就 系 好似嗰个女仔，好似个个都 系 个男朋友咁啦， 即 系、 啊 就是、比较开放啦。 系咩、啊、叫人尽可夫啊？ 系 啊， 冇错， 夫系丈夫个夫， 系 啊， 即系我以为嗰个人，嗰个人做嘢好尽力，做尽力到咧，所有女仔都系揾佢做老公。 诶、欸， 人尽可夫系咪即系啱啊？ 你入唔得理解啫嘛，唔系，但 系 一路大家听觉得负面嘅， 系啊。即 係佢話啲女仔 格唔好啊， 係 啦，其實唔係， 個來源可能唔同， 好感人啊故事， 係 真 係 係 啊， 哦， 有 你好少講呢啲嘢喎， 唔係咁我而家要正經啊嘛， 改邪歸正， 係啊， 好好啊， 細心面啊佢， 狗屁不通。 系狗屁不通，系啊，就话你嗰啲文章狗屁不通，睇完都唔知你讲乜，系 啦， 系咪？ 又唔系唔好嘅， 都系闹人嘅。 唔系原本佢唔系狗屁，系狗皮不通。 哦， 皮肤个皮， 皮肤个皮， 但系都系闹人嘅。 通，诶，你想知咩？十一点咯。 好叻啊！你个关子卖得好好啊！ 诶，我冇卖， 几多钱啊？ 买一个关子送两个关子。 OK，好啦，咁咪想知道一阵间听住咧，马老师嘅股价学股问，而家先啦，十一点新闻。 先生，先生，我是李姑娘啊！你知唔知道你自己叫咩名字 啊？ 我叫梁继章。 咁你知唔知道自己喺边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平时几多点喺度咧？ 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咁你记唔记得自己有啲咩家人啊？ 记得有李丽如啦、马小强同埋阮壮阳。 先生，点解你啲家人个个都唔同姓嘅？ 因为佢哋唔系一般人咯。 咁佢哋系咩人啊？ 佢哋就系风骚快活人啊！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 早晨乖。咦，冇茶饮嘅我， 不嬲都冇噶。 课室入边唔肯饮嘢噶。 哈、啊，你反应真系快。 咩啊？ 反应快。 你冇嘢讲系嘛？你冇嘢讲，跟住又乱咁搵啲嘢讲。 梗唔系啦，今日计。最后一次讲成语啦，讲咗上个礼拜就讲关于鬼怪嘅成语，嗰、那个 魑魅魍魉， 啱啦，有三只鬼啊， 系魑魅同埋魍魉， 好叻仔， 仲有鬼五马六， 仲有鬼马， 鬼马， 得啦， 鬼鬼鼠鼠， 全部都怪。今日继续讲成语，有啲成语咧被误解咗， 系 首当其冲，你哋觉得系乜嘢啊？ 即系首当其冲呢一个字啊？ 系啊。 即系如果而家解法咧，就是、第一个影响就系你啦，即系一撞撞唔有少少带啲唔系几好彩嘅，首当其冲就俾人撞到啦，咁可能系。 嗯，你咧？ 有少少系咪即系枪打出头鸟嘅感觉啊？咁你就首当其冲啦，咁、 啊啊啊、 样。 你咧？ 系即系有一啲嘢出现，首当其冲，第一个会影响到嘅咧，就 系 乜乜乜啦。 系啦、啊。 但系呢一个我又唔觉得好贬义，即系佢一个形容咯。 系啊，我唔觉得好贬义，即系其实又唔似得好贬咯， 即系未去到好好， 佢真系中性嘅， 好冲突， 系啦系啦系啦， 好冲突。咁呢个咧就我先解释一下啦，我哋由浅入深，好唔 好？ 好啊，好，成日被误解呢个人咧又好又担当，咁首先就冲出去接受任务， 嗯， 系啊，咁其实就唔系嘅，呢个错误嘅例子嚟嘅。咁呢個解釋呢，有個人最先受到攻擊，或者啲災難，佢有少少負面嘅，係啊，咁就嚟咯，人盡可夫，頭先我講咗啦，你哋覺得係點？ 做咩？手動 講完 就唔講 啦，因為呢個其實嗰個誤會唔係好大啊。 咁你揾嚟做一個， 佢又有錢入， 講多一次啊！佢本來意思係咩話？ 你自己翻去听啦，重温啦，好唔好？我啲时间唔系咁样花嚟重温嘅。 吓，你认为呢一个例子嘅话，唔系一个时间系花咗？ 唔系，我已经讲咗啦。佢头先喺度心不在焉， 我冇心不在。你哋明唔明啊？咁我想问，只要如果你明唔明个本来意思系咩？ 本来嘅意思嘅就系同我哋嘅误会其实都系唔大咯。 咁系咩咧？ 系啊， 唔系，我都话咯，呢一个咧，其实嗰个即系冲突面唔系好多，所以咧先系讲咗出嚟嘅。跟住咧就人尽可夫啦，因为人尽可夫咧嗰个同我哋原先嗰个咧即系。相距十萬九千里，人盡可夫咧。而家就係啲 通常 啲 點解噶？我連通常點解我都唔知啊。 人盡可夫通常都會話 啲 女 仔， 人盡可夫啦佢， 即 係 好懶， 即 係 人都係老公， 係啦，冇錯， 人盡可夫， 唔係夫殼個夫， 丈夫個夫， 係啦，你就人盡可夫，成日都夫殼我， 嗯， 知唔知？ 呢個下次先講，好，你繼續翻，係啊， 你要助教啊？ 唔係，因為你啲時間好寶貴。 你睇下佢對眼， 你明唔明？即係你唔好再嘥啲咁嘅時間講埋垃圾嘢。 咁咧嗰陣時咧，即係而家咧成日鬧嗰啲女人咧，話個品格唔好嘅。咁其實咧佢原 佢誒人盡可夫咧。 你又唔使扭住个头嚟讲嘅，好乞人憎。 系啊，依啲咪好人嚟嘅， 好贬义嘅。如果而家呢句话就好贬义。 其实咧，佢呢句说话咧好耐嘅啦，系春秋战国嘅事，已经有啦，系一个好悲壮嘅故事。 哇， 系啊， 咁犀利， 系啊， 系咪死咗老公啊？成为一个大丈夫， 错，你又估下？ 就係有一個大丈夫， 同一個女士有關嘅， 佢嘅 戰講， 係啊， 佢嘅先生要上戰場， 咩話？ 佢嘅先生，佢嘅丈夫要上戰場，從此就冇翻過嚟啦。 咁點解釋人盡可夫 咧？人盡可夫就係想表現一啲婦女好支持丈夫嘅工作，而且都表示丈夫係好有呢個精忠報國、保衛國家嘅雄心壯志。 我估啱唔啱啊？老師佢啱 唔啱？ 我估，因為當時作戰，咁咧呢個女人咧都加埋落去做一個丈夫嘅職責去抵抗外敵。 唔係錯。你谂起 嗰啲， 你唔系等我讲埋先。点解春秋战国你就谂起打仗？ 谂啊，啫嘛。 战国时代啊嘛，民不聊生啊嘛。你最中意写呢啲嘢啦。 我知，人尽可夫讲嗰个女人。就類似花木蘭咁樣代父從軍，就代扮咗佢老公上戰場。 我頭先咪話佢上戰場咯，扮男。 你唔使咁緊張。 唔係，我只係講 同打仗有冇關係？同打仗有冇关系？即系同战国时代民不聊生。 同战争有冇关系？同男人有冇关 系？ 同男人有 关系。同男人有关系，因为个夫啊嘛， 系 咪？系 啊。 O K， 好。 水深火热。 喂， 悲壮噶，即系惨噶，系嘛？ 惨噶， 惨 噶。 O K， 其实个女人系主角嚟嘅。 女人系主角。 吓，女人系主角。 佢有冇老公？ 有 老公得好嗱，我觉得咁样，因为咧佢就结咗婚，跟住咧就 系 要征召咗所有嘅男人咧，就去要保卫国家啦，或者保卫自己嘅地方啦，跟住咧佢就会要出征啦，咁跟住咧就死晒好多男人死晒，跟住咧就系啲人咧，哇觉得好惨啊！就佢会接待嘅就系所有嘅就系丈夫死咗嘅嗰啲人。佢哋都可以咧，就啲遗孀啊又好，小朋友也好嘅话咧，都系当自己嘅老公死晒。 佢讲嘅个妙就，你讲唔紧要啊？佢讲到尾喺度笑，呢种态度好衰。 即系好似觉得佢就每一个人嘅话，其实佢为我哋嘅地方出力，系或者为呢个国家出力嘅话咧，佢哋都好似我哋嘅丈夫一样。所以其实佢留低嘅嘢，我都好照顾佢哋。 好， 系咪咁样？ 唔系， 我知。嗱，好似咧啲单亲屋企咁啊，冇咗丈夫咧，老婆做埋所有照顾屋企人啊、凑仔嗰啲，佢嘅人丈夫即系佢做埋老公嗰份，系咪？ 系咪？我知。可夫，其实你解错可夫啦。 嗯。 可夫，大家有冇听过柴可夫？ 有。 佢系司机嚟嘅。 系。 所以人尽可夫，即系话嗰啲女人咧都唔使屋企，即三可以出嚟做司机，揸马车、拖马。 嗯。可夫系一个人嚟嘅，其实。咁啊点啊？ 我 佢叫做进可夫系咪？佢姓进叫可夫。 俄罗斯人， 柴可夫，柴可夫。 好，咁你讲啦，我哋都估唔中。 系 系啦， 呢个 有冇一滴中啊？冇。 有冇近啊？冇近啊？ 你睇都讲啦， 嗱，讲啦 吓。系。 咁咧，话说咧，春秋战国时期咧，郑国。 嗯， 正正个正郑国吓，咁有个权臣叫祭仲嘅祭，系拜祭个祭，拜祭个祭，佢辅助咗五个嘅君主啊，咁咧哇，将啲朝政大权咧紧紧握喺自己嘅手里边，咁啊系咪好巴闭啊？ 系 功高震主啦，哇呢个时候咧就好似嗰啲郑国嘅国君啊郑厉公。就好驚佢啦！哇，呢度有咁巴閉， 老臣子 係啊，會唔會即係威脅到我咧？咁啊，諗計仔啦，係咪想除咗佢啊？ 係，梗係啦， 係咪先？咁啊，諗咯啊，佢揾咗一個人去幫佢。 嗯， 你估呢個人係嗰個女主角嘅咩人？ 老婆、 老公、 老婆 啊，老婆 唔係錯， 仔 錯 啊，邊個啊？佢媽。 佢个邻居 系佢边个？ 佢嘅手下， 佢好朋友， 佢嘅上司， 知己。 唔系佢揾咗阿祭仲嘅女婿。 哦， 嗱，开始有啲 曲线， 系啊，有啲人物浮出嚟咯。女婿，即系佢想唔要阿陈大文，就揾咗阿陈大文个女婿。 佢女婿都算衰，可都算系亲人啦，咪家人啦，系咪？ 系啊， 都算衰。 女婿唔算系， 我知 个女嘅老公， 但系佢唔系直系亲属 家人咯， 系 佢唔系直 系 亲属啊嘛， 唔系直系 嫁俾佢，呢个女嫁俾佢啊嫁 咗俾佢啦，但系都系个女系你自己噶嘛，系咪？ 系啫， 但个女又冇份帮手， 佢唔同姓噶嘛， 一阵啊， 所以可能会比较可以 家族 抽离啲啊， 抽离啲啊， 咁啊啱啦， 咁啊啱啦， 诶呢个时候咧。咁個女婿咧點算好咧？話即係呢邊係你老婆嚟噶嘛，嗰邊係你老婆。 不過可能佢又驚咧，如果佢唔做咧，皇帝掠埋。 係啊， 係啦。咁呢個時候咧， 抄家點算啊？ 同佢老婆咧 商量 傾偈，唔係唔敢講，講漏咗嘴，俾個老婆知道咗喎。即係佢冇理由話俾你聽，嗱，我要對付你 爸 爸啊嘛，唔得噶嘛，係咪？講漏咗嘴，咁個女仔，你估佢會點做啊？ 講俾阿爸聽咯，講翻俾阿爸聽咯。 嗯，你咧？ 如果呢个女系真系孝顺，应该讲翻俾阿爸听。但系如果佢咧，好似嫁出去就系泼出去嘅水咧，佢就可能咧唔出声， 系 咁。 又或者可能为咗自己嘅仔女嘅幸福着想，咁就要保住呢个老公，就可能同佢一齐同流合污啦。 同流合污啊！ 杀你爸爸咯， 系啊， 真系 冇办法啦。 个女咧就真系好惊啦。点咧？即系跑翻去娘家，即系佢话俾阿妈妈听。你估下妈妈点答噶啦？ 妈妈话： 妈妈即系讲我老公嚟 喎。 其实我一早想咁噶啦。 个衰佬，咁样好耐啊！ 呢个人， 人尽可夫， 所以先至有呢句说话，系咪？ 其实嚟自阿妈妈嘅， 冇错， 接近啦，系真系妈妈讲嘅， 系啊， 系阿妈讲嘅，系啦。 我知，叫佢嫁个第二个老公，你唔使跟啲咁衰嘅啫。 唔衰啊！我決定我係依個 version， 係啊， 我呢個 version 佢咁衰，你唔好嫁佢，嫁第二個， 正唔好講俾佢聽， 仲要加個正字，哇！你好衰啊，你 正要人幫手，我幫埋一份， 咁啊啊啊，媽媽聽到之後咧，即刻講咗句説話啦，人盡夫也，夫一而已，胡可比也？你估咩意思啊？嗱， 胡边个胡啊？ 胡系咪胡 人啊？胡姓胡啊！ 我姓胡个胡 系啦， 胡可 即系佢听完佢讲呢个故事啦。哇，妈死啦！我老公咧话要 对付 啊，对付啊！ 第一句系咩话？第一句系 人盡夫也，夫一而已。后边嗰句唔讲啦，即系人盡夫也，即系人盡可夫嗰几个字啦。然后夫一而已。 父一而已。 嗱， 你 老豆得一个， 系啦，第一句，你可以帮你老公，但系老豆都系得一个嘅啫，你自己拣啦。 接近啦，嚟啦。 老公又系肉，老豆又系肉，你自己拣啦。 我相信第二句我哋应该系啱嘅。 啊，第二句啱， 老 豆 得一 个， 系啦。 佢意思咧， 可以有好多个。 冇错， 我系啊，佢真系 唔系佢意思。你如果覺得呢個老公唔好，離婚咯。 係， 離婚你可以再， 係 啊，你可以仲有好多其他老婆。 哇，濟太濟太好前衞啊！佢咪濟濟濟太，哇！ 阿濟犀利， 哇！濟犀利，濟犀利好前衞啊！ 即係佢意思係咁，因為。喂，嗰、那個係佢自己老公嚟喎。 係啊，咁事實係喎。 但 係 濟太又唔諗自己離婚嘅嗬。 嗯，咁啊，因為有個， 因為佢有 有個女啊嘛，有個父女嘅關係。係 啊，但係佢未有嘛，係咪先？ 係 啊，即係老公可以嫁第二個，但係我個老公就 即係佢叫我嫁過第二個係咪啊？即係咁 衰意思，即係你唔使為呢件事煩啊。 如果真係咁衰，你咪嫁第二個咯。係 啊，一離婚就嫁第二個啦。但係你爸爸得一個啫，咪自己諗啦。 即係救你爸爸咯。 第三句係咩？我咪重複多次第三句。 胡可比 啊！ 我 比啊，即系咩意思啊？ 不可比系嘛？点可以比咧？ 即系比唔到嘅，即系你、 哦、 你老公同你爸 爸 冇得比嘅， 即系互相不可咁解系嘛？ 系啊系啊，你摆上个秤咧，梗系爸爸 亲啲啦， 拜你 好， 即系俾佢离婚嘅路。 我理得你系咪先？我觉得我哋，我觉得呢个道理 好。咁啊，最后呢件事咧，呢件事咧就因为咧件事败露咗走咗啦。咁啊，阿济仲咧重新擁立另一個新的國君， 咪好咯， 呢件事就係咁啦。人盡可夫咧，其實人盡以為夫，引申為形容咧，即係後來咧就形容啲唔守貞節嘅 女 子，係啦，或者用皮肉賺錢嘅女子。 但你其實咧， 其實 人盡可夫， 即係話。人盡可夫，頭先個意思就係話， 丈夫可以有好多個，但係阿爸得一個。 係啊，你可以離婚。 即親情大於係即係父父子 父親大 於 老 公，大於老 公， 係咪咁嘅意思啊？ 係啊，佢當時 個本意出處係咁樣。 係啊，即 咁我點用啊？ 嚇！ 我點用啊？如果我一定要寫用人盡人，你最中意啊？叫我哋寫作句嘛？ 作句， 你可唔可以作一個俾我？ 好，我 作。你明唔明啊？ 我明啊。 用到人盡可夫噶，我知佢嘅來源喺邊度，所以你理解我哋要作句嗰個痛苦 我知。 作句， 阿女。 例句，例句。 佢你咪佢作先啊？佢作先，佢作。 阿女，如果老公對你唔好，人盡可夫嫁個第二個，得唔得？ 你嚟。你嚟 好， 系啊， 阿女， 吓， 爸爸， 你有冇搞错？ 我继续承接佢阿女啊嘛，阿女，爸爸有肾病要换肾，你老公又要有肾病换肾，你啊得一个肾，得你啲血型相同，你只能够捐俾爸爸，因为人尽可夫，系啦。即系咁， 好难，系咪好难啊？系咪好难咧？ 体会到我哋嘅心情咧。 嚟一度嚟一度嚟，你都要 你作咗啦， 好 好。 冇花时间，冇下一个。 你仲有一句噶，我记得你仲有一句噶， 仲有一句， 即系仲 有一个噶嘛？ 等阵 先 啊嘛， 系 有等阵。头先讲翻啦，狗屁不通 系啊，狗皮啊嘛， 狗皮不通。你大家都知啦，狗其實咧係冇汗腺。 我知道，因為佢所以嗰啲皮膚係出唔到汗嘅，叫狗皮不通，係咪？ 係啊，原本係咁樣嘅。 佢嘅汗係喺嗰個狗 條脷嗰度， 條脷 嗰度，係 啦， 排出嚟嘅嘛。 原本意思咧就話狗皮不通，即係話狗塞，即係冇 啲皮 冇汗腺啦， 總之 嘅。咁後來啲人引申咧就叫做狗皮不通。 係， 造句例句，狗皮不通講。 狗屁不通啊！ 系啊， 马老师，马老师作的题，狗屁不通，得唔得啊？老师 得噶。 诶，马老师的文章本来是狗屁不通，原来是狗皮不通。 唔系，佢狗屁同狗皮都不通 了。 马老师上堂学嘅嘢狗屁不通，搞到我成日四围中。 啊，你啦，杨哥系最好，因为 我错了嘛。 系啊，嗱，哎呀，你感染 啦，感染埋你阿马老师嗰啲。经典咳嗽， 系啊，经典咳嗽， 系啊， 好嘛， 我错了， 系啊，我错了，因为其实你系啊，你教嗰啲嘢狗皮不通，其实系原来系狗皮不通啊嘛，我错了，我一路都错，咁样咯， 好， 今日学咗好多嘢啊， 多谢你。 跳上，跳上，跳上，舞上。沉潜没退后，输手换手错手要手，全然在境后。 让对手捧威这一双手剑。 释我念头，平复了乱流，被暴露缺口，如对手灵活招式交手，似钢也似头，步步似我的大宇宙，他能似风静似海，用手打出我时代，难无语亦隔开，光阴见证我存在，我站在你入来，眼像一个巨天海，永存全中会世代。 Hello， 大家你哋好，我是朱恩。快乐是什么呢？快乐对我来讲就是无忧无虑，我想做什么就什么。那当然我不会影响人家的，自己开心，尤其是跟一些你喜欢的人一起分享一些你们喜欢的东西，那呢就真的很快活了。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记住听啦！ 好啦，晨廿九分听嘅风骚快活人咧，好快就十一点半嘅新闻报告噶啦。27度气温，相对湿度70%。翻嚟咧，我哋讲下今个礼拜睇啲咩电影啊、剧集啊等咧，千祈唔好错过。翻嚟再见。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法律周一连五日举行，主题为香港普通法制度中外机遇之世界级跳板。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崔建春致辞话，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锐意改革惠及市民。他说香港有一国两制优势，可以联系内地和国际，可以继续提升超级联系人角色，促进内地和国际间的经贸，强调中央对一国两制坚定不移，是香港发展最坚实的基础，而香港是营商和生活的好地方，要讲好香港故事。 崔建春话：作为中国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同埋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窗口，外界视普通法有利营商环境，认为香港可以团结不同的市场参与者，并扩大国际联系。本港地理位置具备优势，东西南北交汇，可以建立多元文化互动的桥梁，促进法律援助合作和法律经验交流。有報道話，就612人道支援基金案被指涉及專業失當的事務律師，陸續收到律師會的調查結果，被裁定行為違反律師執業規則，說被投訴的律師收取未經社團條例註冊的612基金款項，可能危害或者有損個人獨立性或者正直品格、個人或律師專業的名譽。報道亦都話，律師會決定發出指责书或者遗憾信，按既定程序提醒，若果重犯会考虑提出纪律聆讯，信件会存档。律师会前会长、立法会法律界议员林新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无论指责书或者遗憾信，两者性质分别不大，算是纪律处分，亦都会存档，若果不重犯问题不大。他说如果在其他地方申请执业证书，或者要在内地等成立公司，通常会要求索取律师的良好声誉证明书。林新强相信律师会是按机制经辖下委员会包括参考以往案例考虑公众利益等而作出处分。日本传媒报道，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昨日抵达北京，今日将会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会谈，预计为日中举行首脑峰会铺路，又会讨论北韩向俄罗斯派兵。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会在今个月访问秘鲁和巴西，分别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二十国集团的首脑会议，日中双方正是协调习近平到时和首相石破茂举行峰会。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夜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日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渐转天晴干燥，本周后期朝早稍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36点，升30点，总成交金额60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9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08点，升1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0.64升2仙，腾讯控股419蚊跌2毫，小米集团27.65升3.5，�阿里巴巴95.8升8毫，美团186.4跌2，南方恒生科技4.46升4.6，中芯国际25.9升1.5，比亚迪股份290.2升12.6，理想汽车100.5升3.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3，日元151.64，瑞士法郎0.866，加元1.39，人民币7.098，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港金报25,42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741.11美元，卖出2,74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目前大致畅顺噶，至于九龙入口就近住理工大学车多。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现在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沙田围路有水管急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角街嘅慢线是封闭紧嘅。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屯门公路由鞍头去屯门、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在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和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以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判监噶。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完结篇。 剧中饰演主角马家医生嘅近东，原来已经系第七次扮演医生角色。而凭住呢部剧集，佢更被授予中国坦桑尼亚旅游文化推广大使嘅荣誉称号添。 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完结篇。今晚8:35，港台电视三十一。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Hello， 大家好，我系潘灿良。我觉得开心咧，最紧要嘅就系你可以同你喜欢嘅人一齐啦，去。做任何嘢都唔重要嘅，因为喺边度食啲乜嘢都唔重要嘅，最重要嘅系人。你可以同一个你喜欢嘅人一齐，咁就会系好开心噶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 好，睇剧集嘅时间，今日礼拜咧，我睇咗套咧2015年嘅韩国片集16集，咁每一集咧个几钟头嘅，佢系一个叫悬疑侦探片啊，但系个剧名咧就好得意，叫做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啦，看见未到的少女，看见未到的少女，即系讲呢个女仔咧，即系自从有一次嘅好严重嘅车祸咧，咁喺医院昏迷咗大半年之后咧，醒咗之后咧，佢生理上突然出现咗呢个好奇怪嘅特异功能，就系佢睇得到味道。通常我哋咧闻得到味道噶嘛。老师啊，如果你马老师，如果你作为一个编剧咧，呢个一个悬疑侦探剧啦，里边有一个叫连环杀手啦，咁你觉得看见味道点可以帮助佢去查案件咧， 闻到，譬如话 唔使闻，佢睇到，睇到味道。嗱，你记住个推叫看见味道，唔系睇到，唔系闻到，系、睇、到。好得意喎，即系个 twist 位，佢睇到味道。 可唔可以睇到佢啲指纹之后闻到佢身上味道？ 譬如话戏里边咧，佢有一幕咧，佢就话有人打劫完一个洗头salon啊，发型屋，咁啊走咗人群里边啦，佢就帮个警察，佢就望见咧。总之有一个人跑紧嘅时候咧，有佢嘅身上面升起 洗头水味， 洗头水嘅样子啦，即系啲影啦，唔好问我洗头水系咩样啦。总之佢睇得到，哦呢只就系洗头水，咁就中意嗰边咁样，即系佢唔使闻啊，你太远你闻到噶嘛，但系佢望得到，佢就系咁样帮助一个警探去查，即系杀人凶手啦，即系咩味道遗留住。咁个剧本系得意嘅，不过我都系觉得咧有啲场口咧拖得太耐啦。咁另外帮手个男主角咧一个警探啦，佢亦都有一个叫自身嘅。叫咩咧？障礙啦，就係佢冇咗味覺啦，即係佢食嘢 消 唔到味覺， 咁 係啦，冇味覺啦，冇痛覺啦，即係你佢人打佢咧，佢係唔痛嘅咁樣，咁就安排呢兩個身體叫做有啲遺憾或者特異功能嘅人，點樣去偵查成件案？咁我覺得呢個劇本都幾得意嘅，就叫做看見未讀的少女，佢其實係來自一個網絡漫畫，你知道漫畫咩都可以發生噶嘛？ 係任佢寫， 任佢寫。 係邊個國家拍㗎？ 韓國，韓國嘅劇集嚇。咁大家串流平台有興趣可以睇下呢個叫《看見未讀的少女》。 係 好。 好，今日要介绍嘅呢一套咧，就唔系电影，亦都唔系电视剧，系舞台剧。 厉害厉害， 应该要咁样嘅吓，因为其实我觉得好开心嘅就系喺我哋嘅香港呢个地方嘅话，仲有好多好多好多从事就系唔同嘅媒体创作或者系呢啲嘅作品嘅朋友嘅话，系应该要好好地去支持佢哋嘅。咁呢一个亦都系一个独立嘅制作啦，咁所以你更加需要好好地去支持。咁个就系啱啱星期六我睇咗嘅就系叫做《失忆备忘录》啦，系彭秀慧嘅 彭秀慧老师 系啦。獨角嘅意思嘅就係得一個人嘅啫，所有裡面嘅角色啊，所有嘅嘢都係自己一個人做曬嘅。你諗下，對於一個演員嚟講，個好大嘅挑戰，同埋嘅就係在體力上、在精神上、在所有嘅嘢 上，心理上， 而且嘅就係佢自編、自導、自演，好厲害，多才多藝。咁我覺得就係如果我第一次去接觸彭秀慧嘅係29+1，仲要係電影版，因為嗰陣時候嘅舞台劇嘅話咧，其實基本上係一票難求。我已經為咗好多次嘅話，我係冇睇過嘅，但我係睇咗電影嘅，咁我就會覺得嘅就係佢係一個好能夠捉得到嘅，就係女性佢哋一啲嘅即係感覺嘅好細膩嘅地方。咁而且我今次睇完佢呢個《失憶備忘錄》嘅話咧，我覺得嘅就係其實嗰陣時候係29+1，講緊一個30歲，我諗係女仔可能會經歷有好多嘅關口。 而 家佢講嘅，我睇完之後，我覺得係一個中女嘅故事，其實係49+1嘅故事，係咪人過半百啦？有好多嘢嘅話。你都要好好地同自己計下， 係啦，因為你生理上、心理上好 多變化。 你講得啱，30歲嘅話，你會覺得自己步向成熟啦，又或者就係到你去吹嗰個蠟燭嘅時候嘅話，你會覺得我人生已經步入另外一個階段，我點算啊？ 譬如話，你結咗婚可能又唔同，未結婚 又唔同，係咪個社會對於你嚟講嘅話，又有呢一啲嘅睇法，同埋有一啲嘅壓力。咁至於你講到嘅就係話49+1係我自己俾佢啊一個感覺嘅就係一個女仔佢要面對嘅，譬如可能係原生家庭啦、童年嘅創傷啦、朋友啦、感情啦、身體啦、事業啦、生死嘅命題。里面全部有讲。 我想问彭秀慧本身是不是这个年纪的 是不是这个年纪啊她应该未到。她应该未到。 四字那些。 应该未到。 即是她有这样的心理状况啊都。 我想其实如果你作为一个编剧你有时你未必真的需要到那样东西。但我觉得你需要的就是说对于一些人的情感或者你要很敏感。你要很敏感。那我觉得就是说作为而家我自己是一个演员的话我觉得演员一人饰演多角呢 是对于一个演技来讲的话一个 showmanship 的一个即是个表现来的、我是 show 给你看。即是没得谈的了我觉得彭秀慧他而且譬如可能就是我讲他有一场很多很犀利讲的就是一个同学会大家要见面有几个姊妹图他用一条丝巾同他的声线他的肢体令到观众知道他是讲哪个角色。我觉得 好 爽， 好有难度， 好爽！我觉得真系做得好好，非常之精彩。另外要赞嘅就系，我觉得个舞台设计非常有心思，因为咧佢，我好中意一个位嘅就系一个栏杆，佢竟然嘅就系开头佢系个栏杆，到最后尾就能够成为火葬场嘅一个运输带。 哇，好嘢！ 请你留意。另外仲有一个就系佢有一个就系同呢个观众互动嘅环节嘅话咧，其实都系一个即兴嘅一个发挥嚟嘅。现场嘅气氛嘅话，佢控制得非常好。大家好开心啦。咁同埋嘅就系你会见到嘅就系所有，即系譬如可能阿杨洋曾经有听人哋讲完睇完之后嘅感觉嘅，就觉得佢有高低起伏，佢好似上上落落上上落落。我谂系因为佢场口同场口之间嘅呢一啲嘅。安排处理得好好，所以你会觉得就系佢会同你即系同喜同悲、同喜同乐，有呢一种咁嘅感觉嘅。咁而另外仲要赞嘅就系，我觉得场口同场口之间嘅交换嘅话咧，佢一啲都唔压突嘅，即系可能佢系有时佢用一啲灯光，或者佢有时佢用一个设计，佢会令到你嘅就系呢一场佢转咗落另外一场，但系其实佢喺度讲紧都系同一个人嘅心路历程等等，再翻去譬如左右两边 cut 咗，由左边嘅时候你知道佢讲紧嘅就系一个时空嘅一个故仔，另外之后嘅话，佢系另外一个时空嘅故事，再翻翻去嘅时候嘅话咧，其实原来佢系一个回忆。你明白我讲咩嘛？佢呢啲 嘅 控制得好清晰，佢自己讲晒啊， 系啊，唔系会好乱。 系啊，不论系 monologue 也好 ，dialogue 又，佢自己一个人自己喺度讲晒，我觉得呢样嘢好难嘅。仲有我觉得里面嘅有一啲嘅情怀，我觉得特别好嘅就系对于香港呢个地方嘅一啲回忆。OK， 失忆备忘录啊嘛，好多时候嘅话，我哋人到中年 嘅话， 但 个录系唔系真系金字嗰个录，系一只录个录嚟。 系啦，系有原因嘅，咁我就唔爆呢条桥啦。 咁而且人到中年嘅话，我哋开始忘记啊、嗯，又或者个城市嘅话，有时候有啲嘢你拆咗嘅话，你都已经系忘记。但系其实呢啲嘢嘅话，我哋系咪应该要忘记咧？咁、嗯、而且有啲嘢嘅话，我就觉得其实讲紧嘅就系、是、备忘录啦，就系、是、可能有时人与人之间嘅又好，或者同一个城市之间嘅关系又好嘅，就是、有时候有啲嘢嘅话，你系需要记得，有啲嘢亦都需要将佢忘记，你要抌咗。嗯咁你先至會可能會覺得個人會更加輕鬆，等等佢裏面都有探討嘅。攞個比喻嘅話咧，我就唔講啦，係啦。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即係有機會嘅話，可以入去探討一下。咁、我覺得嘅就係兩個鐘頭，實在好唔簡單嚇、我只係會覺得嘅就係話，即係獨腳戲。 佢中間有冇俾一啲位自己劇情上面俾自己飲下水咧？ 冇， 冇啊！ 喂，呢、這個真係你諗下，你如果有拍檔，你唔記得咗啲嘢，或者你有少少甩漏， 可以提一提， 有個人幫你，佢呢啲真係冇喎。 同埋，我覺得有時譬如可能你感情嘅轉換咧，其實佢都有少少嘅。略嫌有時我會覺得嘅就係佢個停頓位好似略為長咗啲，但係我諗可能嘅就係、是、有時有啲嘢你需要啲時間嚟去醖釀啊，嚇、但係佢要醖釀，咁、所以嘅就係、係呢啲咁嘅嘢，我覺得係的的咁多啫。但係總括嚟講嘅話咧，能夠自己一個人 handle 兩個小時嘅一個劇本， 唔簡單啊， 好犀利， 喂，值得支持同埋鼓勵 啊， 係 冇錯， 好。同埋都想講啦，因為我之前都係上彭秀慧老師嘅 acting course、 嗯、 我都覺得佢係一個好有好 ambitious 即係好清楚自己想去達到啲咩目的目標啊。目標的一個人即係譬如他之前係又有拍咗電影做導演啦，又會即係搞 acting course 去即係 train 我哋啲後輩啦，所以他每一個階段佢完成一個 project， 佢都會有下一步，我想要做啲咩或者我 achieve 到啲乜嘅，即係我覺得佢都係一個好好嘅即係榜樣啦，對於我即係。 喂，好理性喎、啊，佢真係 即 係 佢同埋佢 唔會 就 focus 一個aspect 嘅，即係譬如佢除咗做演員之外，又會去做導演啦，又而家又再翻去做舞台劇做獨腳戲啦，係啦，又做編劇啦。 劇 啦，有做 acting coach， 所以是非常之唔簡單， 簡單 係只係知道嘅就係話，其實佢係一個獨立嘅製作嘅話，希望你加油，係啊，有希望 加油，譚老師 加油， 好咁到我咧，今個星期咧都睇咗一套好好睇，我覺得真係好好睇嘅一套戲，咁個名咧叫做 Anora， 中文叫做阿諾拉，咁其實呢套戲咧係今年2024年嘅一個康城影展，佢攞咗個最高榮譽叫做金棕榈大獎。一个好高荣誉的奖项啦，咁其实呢套戏咧就是一个美国的电影，用纽约嚟做 background 嘅，咁导演就叫 Sean Baker， 咁女主角咧就是一个美籍亚裔 Mikey Madison 嘅新人啦，新晋嘅华裔 演员，非常瞩目啊呢、這个女仔， 系啊，咁个阵间会讲下佢做咩角色啦，咁男主角咧就是一个俄罗斯叫 Mark Ed。Edelstein 嘅一個係啦，俄羅斯嘅演員啦，廿歲出頭啫，但係演得非常之好。咁啊，講下套電影係講咩？其實咧，整體嚟講就係講一個性工作者同埋一個富家公子嘅愛情故事。但係呢個愛情故事咧， 非常之變鳳凰啊嘛。 係啦，但係就有啲唔簡單嘅呢一個愛情故事。咁電影一開場咧，就係頭先講咗啦，用美國 New York 嚟做背景啦。咁有一節咧就講呢個女主角叫 Anora， 即係其實戲名啦。Anora 咧非常之熟練咁樣咧，喺個風月場所，其實一間酒吧入面不斷穿梭，不斷去兜搭去招攬邀攬唔同嘅男性嘅客人啦，即係去賣弄自己嘅身體啦，賣弄自己嘅外表啦，就除咗去飲酒之外，當然就會有下一步啦。咁、所以咧，佢一開始咁頭十分鐘咧，都有好多即係同唔同客人風花雪月嘅場面嘅，咁所以呢套戲咧都要講清楚係18歲以上嘅三級電影嚟嘅。咁、但係頭嗰十分鐘咧已經好清楚同觀眾交代，佢係一個非常之有經驗嘅性工作者啦，同埋就係佢係為錢而去做呢一個工作嘅。咁之後咧就因為一日咧因為佢識講俄羅斯文嘅，咁所以佢個 boss 咧就即係派佢去接待一個俄羅斯啱啱嚟到呢個酒吧嘅一個又年輕啦又有錢嘅 Ivan 啦嘅富二代啦。咁、第一晚咧佢哋一見面咧已經一拍即合。咁、第二日咧呢、這個 Ivan 咧亦都邀約咗佢去佢嘅屋企，諗住再去即係見面啦約會啦。咁去到佢個男即係 Ivan 嘅屋企門口咧，見到哇門口有個大閘。有个保安， 好有钱， 入到去又有个工，即系一班工人。未入去之前咧，几层高嘅大豪宅，入到屋企又有升降机。呢、這个女仔已经觉得，哇， 非即系唔简单，同埋咧真系 钓 到金龟啦！今次系啦，咁就觉得咧，而且男仔仲承诺咧，用一个非常之丰厚嘅价钱去包养呢个女仔一个星期，做佢女朋友。咁、做啲咩咧？又陪佢去Las Vegas 嘅赌城啊，又周围去旅游啊。咁就喺呢个一个礼拜入边咧，两个人就擦出爱火花啦，而且男仔咧仲向个女仔求婚添。咁拍到呢度咧，我谂大概去咗三分一剧情啦。所有嘅朋友睇呢套戏，你一定会俾呢头三分一嘅即系爱情嘅脉络，你可以话系旋风式嘅浪漫爱情片啦。大家都好投入啊，即系我自己都睇得好投入，同埋睇得好开心，因为觉得即系两个大家都年轻貌美，可以一拍即合，真系唔简单。但系点知咧，随住佢哋呢个开心，即系好似童话入边嗰个灰姑娘咁样啦，系咪？随住呢一个咁开心嘅婚姻开始咧，点知就换嚟一个噩梦嘅开始，系啦？点解咁讲咧？即大家都覺得好似呢個女仔會即刻，非常之後變鳳凰國嘅小奶奶生活啦。但其實啦，遠在俄羅斯遠方咧，呢、這個 Ivan 嘅爸爸媽媽咧，喺一啲狗仔隊嘅雜誌咧，就見到仔仔同呢一個女仔結咗婚，仲要俾大家知道佢係一個妓女嚟嘅，一個性工作者嚟嘅。咁啊，媽媽就非常之嬲啦，即刻打電話俾美國，即係阿仔仔身邊嘅手下啦，就叫佢你幫我去佢屋企睇清楚係咪真係有呢一個女仔，同埋佢哋係咪已經結咗婚嘅？你哋睇，幫我亦都順便捉埋佢，押佢翻俄羅斯。咁但係咧，去到即係嗰個三個手下去到佢個屋企府上嘅時候咧，會有啲爭執嘅，亦都係呢一個場景咧喺屋企嘅情節咧，我覺得係拍得非常之好，同埋係好好睇。係講咩咧？男仔見到呢三個手下嚟到嘅時候咧。第一時間已經即刻走咗路啦，剩翻個老婆喺度，你 Anora 喺度，點樣用一個女仔嘅角度去面對三個手下咧？都唔係反，因為個老婆唔知道發生咩事嘛。點解佢會有手下咧？對佢嘅 background 係完全唔認識嘅，就係知道好有錢嘅啫，就係知道佢爸爸媽媽喺俄羅斯嘅啫。佢仲諗住爸爸媽媽即係叫做。老爷奶奶会接受自己啦，但其实点知唔系，仲派留咗三个手下咧去破坏呢段关系。咁喺呢一个屋企入边咧，其实有一啲禁锢嘅情节啦，亦都有啲打斗嘅情节啦。拍得好之余，当中咧导演亦都不乏会加入一啲幽默嘅元素。咁我自己都有睇翻啲影评，点解佢会一套咁嘅戏会加入？佢唔同位都有加入啲 humor 嘅位嘅。咁佢就话啦，人生本身就系充满住好多 humor 嘅。佢话如果冇 humor 嘅电影咧。唔算係一套電影，咁佢啲humor 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多嘅，咁但係我覺得因為我自己都係中意睇啲喜劇嘅人啦，咁我覺得都幾中意嘅。咁最後啦，相親咧由俄羅斯飛咗嚟美國，究竟咧呢、這個 Anora 咧佢都係同阿奶奶講嘅，佢話你個仔同我結婚嘅時候咧係冇簽到嗰啲咩，即係離咗婚我就唔可以分你身家啲協議書。佢話所以而家呢個位你唔好逼我解除婚姻，因為如果解除婚姻，我會分你一半身家。咁究竟最後呢一個女仔會唔會分到一半身家，亦都點樣去面對佢走咗佬嘅未婚夫咧，即係嘅老公咧？咁大家就可以睇下呢套電影叫做 Anora， 亦都大讚呢個俄羅斯嘅男演員，佢做一個富二代嘅角色。我想講咁耐以嚟我睇個富二代嘅角色咧就係、是。韓國的嗰個劉雅人，佢一套電影做富二代係做得好好嘅，但我覺得呢一個俄羅斯做富二代嘅做法係另外一個層次啦，另外一個 texture 啦，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我呢個富二代咧，你點睇？ 你何止富二代？你白手興家啦！ 你邊條富啊？咩富？ 但係你富二代啊？你富定富啊？你個音調？富咧？邊個音啊？ 講你嗰套啦。 好，我呢個咧就又係韓劇嚟嘅電視劇，而家仲做緊嘅《正年》，你有冇留意啊？ 唔係，呢個冇。 呢個咧，我覺得幾特別嘅一個電視劇集，我好少咁樣報 嘅。呢個係一個名嚟嘅。 係啊，《正年》亦都係女主角響戲裏面嘅名嚟嘅。佢係總共十二集，而家播咗七集。咁佢係講五十年代韓國一個國劇團，相當於當年。嘅粵劇咧，香港粵劇咧，咁佢個女仔女主角咧就係一個三十幾歲嘅女演員，叫金泰梨。咁佢喺戲裏邊扮演一個初出道嘅女仔，演得非常好。同埋咧，我睇佢周邊嗰啲資料咧，佢係哇成個劇咧又真係好認真。佢因為佢裏邊描述國劇，國劇喺佢嚟講就係盤索里。即係等於粵劇啊咁啦，佢呢個女仔佢為咗要唱好歌，因為佢講佢喺戲裏邊咧係一個天籁之音嘅女仔嚟嘅，佢媽媽都係，佢於是佢二零呢套戲係2024年拍嘅，佢2021年開始 已經跟人去學呢一個盤索里， 即係用三年時間。 三年時間，同埋咧，因為佢講呢個女仔嘅鄉下咧，木浦啊，喺韓國嘅一啲鄉村嚟嘅，啲漁港嚟嘅，佢亦都走咗去嗰度學當地嗰啲説話， 嗯， 即係等於 學方言， 學口音，學客家話等等。哇，我覺得哇！點解可以咁認真呢？即係如果一套電視劇， 應該啊， 係啊，應該要咁。 我知啊，所以我覺得我即係第一次聽到呢樣嘢咧，我覺得哇好感動，我已經私自加分啦。你諗下，你為咗成個劇組喎， 因為啲方法演技 係啊，哇真係好好，係啊。咁同埋我睇個女仔真係演得好，非常好。佢係一個呢個女仔，佢其實2016年出道嘅。咁佢係一個，我覺得佢真係一個天生嘅演員， 嗯、 而佢喺韓國南韓嗰個評價都係非常高嘅， 嗯、 覺得佢係一個天生嘅演員啦。總之同埋做得好好啦。佢無論眼神，佢做咗幾套戲啫，咁、 嗯、 但我有睇佢其他電影都係做得非常好嘅。咁、 嗯、 呢個劇情咧一路講呢個女仔有俾人發掘咗入去呢個國劇團，跟住一啲嘅經歷。其實我覺得是不錯的，是反反覆覆啊，咁同埋佢媽媽原來以前都是很出名的一個歌唱家， 嗯、 但係後來就冇唱啦，亦、 嗯、 都禁止阿靜蓮佢女兒去參與。咁到底點解呢？因為佢未做完，我都未清楚。咁、 嗯、 但係咧，我睇咗呢七八集咧，我覺得已經係好吸引，我好少咁樣。即係追落去，廢枕忘餐咁樣追落去。 嗯， 係啊，我覺得 那個吸引力喺邊？喺邊度？ 第一呢、這個女仔演得好，第二講個劇情，呢、這個女仔點樣由一個鄉下賣魚嘅地方，一路自己追尋理想，佢要亦都俾當時其中劇團嘅一個女主角，相當於以前嘅任劍輝、白雪仙，飲者睇中你， 你命令啊， 係啊，睇中你就執你入去國劇團嗰度，由紅褲仔一路學起，而佢呢個正年嘅媽媽，即係當年一個好出色嘅歌唱家，佢點解要千方百計禁止你？佢話你一入去咧，你就冇噶啦，即係當然佢背後仲有啲故事啦，咁。我覺得成個是很吸引， 是不是都有奸角在裡面的？ 一定有的， 有少少。同埋喂，第一套戲是沒有男主角在裡面，全部女仔， 即整個劇集裡面都沒 有。是的，因為整個國劇團都是女仔反串，好像任劍輝，即是我們的前輩那樣，飲姐那樣。 是不是有戲中戲的？因為那些劇團裡面的表演是不是都會截錄一些表演？ 是的，是的，但我就覺得那 些就真的不懂欣賞 了。是的，真的不懂欣賞，是的，這樣。但我覺得真的值得看，還有那個女主角是真的做得非常好。 同埋頭先講起咧，我嘅目標都係做演員啦。 嗯、 我成日都覺得咧，一套電影入邊咧可以有一個 budget 或者資源去支持你，可能喺入劇組之前咧，可以譬如有唔好話三年啦，半年去感受嗰個角色都已經好好啊。 即係你做一個客家人唔識客家話咁嚟，我覺得真係冇說服力。 係啊，係 咪先？ 即係浸入咧嗰啲文化，接觸下嗰啲人。 你要，如果譬如話你要做漁村嘅女仔，你起碼 曬黑 少少啊， 即係皮膚差啲， 係啦，粗少少啊，或者你去到嗰度，你梗係唔好著鞋啦。 我同意你講呢一樣嘢嘅，呢一樣嘢嘅話，我覺得其實就係話你個所謂叫做要上身咯，你要上身啊，嚇咁啊，譬如可能有時。有些東西你上身的可能你化了那個妝或者你穿那件旗袍、 嗯、 或者是怎樣的話你自自然然就不知道為什 麼、 那個、 味道 就 出來 了味道就來了、 啊、 這樣咯、 啊、 我想你所說的就是那樣東西、啊、你要有很多時間氛圍、啊、你的感覺、啊啊有做功課和沒有做功課是看得出的 還有、嗯、你那個演員、啊、你本身都要接受這件事還有你要認真去做 嗯 好多嘢唔系靠呢个化妆啊服装啊而靠自己内在发挥出嚟嗰种嘅气质吓。哎好啦多谢推介。12点咯返嚟我哋喺新闻报告之后就会有淑女关注组嘅。星期一下午短暂时间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同埋有两阵嘅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不过随后数天呢都已经大约11月啦大致天然干燥同埋早上会稍凉嘅。先喺12点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嚟继续奉 show 发布人，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发布人啦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懒懒，莎拉姐、麦家姐，早晨， 太好啦，姐妹，好开心啊，系啊，我哋又见面啦， 系啊。 今日你讲嘅呢一样嘢系我好中意、好中意、好中意食，我雪柜一定系长摆一嚿嘅，系啦，因为我真系好喜欢呢啲咪酸酸啊、辣辣啊嘅嘢，系啦，但系估唔到嘅就呢一样系成为咗一种运动嘅， 系 啊，真系攞命啊， 愿闻 其详。 咁大家知唔知 pickle 系咩先？ 唔知， 咪就 系 嗰啲 叶菜 咯，叶咗嘅嘢咯， 即系泡菜腌制嘅菜、酱菜咁样啦。咁而 pickle 咧都系一个运动嚟嘅，叫做 pickle ball， 系 我听过。 pickle 咧 ，pickle p i c k l e ball b a l l 系 中文有冇名噶？ 泡菜球啊， 泡菜波， 叫匹克球，应该就咁译嘅啫， 直译 匹克球 系啊，系奥林匹 克匹克。奥林匹克球， 匹克球，匹克球， 系啦，系最近嘅一个突然间兴起嘅活动。 系咁，其实佢源于好耐之前嘅，即系六五年已经有喺美国嗰边传过嚟。 六五年，1965年， 系啊， 系啊，出咗世未啊？ 唔通2065 出嚟？你可以又有机会。 你唔好穿马家姐啦，嗰阵又咳噶啦，戳身条气。 系啊， 我哋唔好戳佢。 夹我做咩事先？ 冇戳，冇夹你啊！系啊，就问你出咗世未啫嘛。咁都叫吉利啊！我咁算唔好讲嘢，好继续。 嗱，咁其实咧，佢系2017年近，即系比较近期先系引入香港嘅。 嗯， 系啊。咁大家阿沙姐有冇听过？ 我竟然有玩过咯。 哇，好犀利！ 我有一次有一个， 即系就喺潮流嘅尖端。 系啊，唔系咁讲，因为朋友多。系啊，咁 有时未听过啊。 唔系，佢哋好中意嘅。譬如可能就系有某啲嘅品牌，佢哋会同你联成，跟住咧就可能就系有一个地方，咁你可以去饮下嘢，跟住可以打埋呢个波。系啦，咁我嗰次就系咁样去参加。就是某一个地产商，他们在他们一个地方一个商场以外的一些空地那里就玩的。我觉得真的不错。 是 啊。因为他需要的地方的话也不是说很需要很大。 没错没错是啊。其实他在今年即是2024年康文署都是引入这个新兴体育活动资助先导计划。 不怪之大。 就是想普及这一项运动大家都。 咁但係點解即係我哋見到呢個球嘅話，你會想你見到呢個球拍，見到呢個波，你會想象到啲乜嘢？ 大咗個乒乓波拍。 因为细咗嘅系大嘅乒乓波拍， 系啊细咗嘅网球拍， 系啦 鸡蛋仔嗰个嘢， 嗰个系啊，整鸡蛋仔嗰个， 呢个谂得好，呢个真系整得赞，系啊，冇咗嗰啲窿窿啫， 系 啊，冇咗窿窿， 你窿窿， 唔系啊，佢个板啊个板冇窿窿咯，系啊，我要芝麻味， 我要格仔饼， 唔系俾你， 冇错啦，就系咁样嘅 size， 冇错啊，咁其实佢系羽毛球啦、网球啦同埋乒乓。乒乓波嘅合体嚟嘅， 明白 系啊。咁大家即系阿斋姐有打过嘅时候，你觉得佢打容唔容易打？ 唔容易打，因为嗰个板其实你系比一个网球板系细啲嘅，咁所以嘅就系你需要一啲少少嘅技巧咯。系啊，咁但系其实我当日嘅话咧，佢就有个老师，佢会教你嘅啲外国外籍人士，咁我就会教你嗰个窍门喺边度。咁我觉得唔难打，但系亦都唔系好容易打咯。 有咩规矩啊？ 其實規矩的話咧，佢開波的時候其實同羽毛球差不多，喺條線後面啦，跟住你開要開斜角位咁樣咯， 有中間有個 即係網球 有網咯，網球個網 有網嘅，有網 球， 即係好似用個網球場咧，你 但係個 size 係似羽毛球場， 係啦細啲， 係啊個網就係網球嘅網， 冇錯， 係啊個波就係似網球，但係冇網球咁重，佢個波就會有窿咯，但係個窿咧其實佢都有個即係定制啦。譬如有26个 一厘米嘅窿， 嗯， 系啊，咁，所以即系同网球似，但系轻啲咯。咁，你睇下啱唔啱数据，就系、是，但系佢嗰个质地争少少， 乜嘢啊？ 你系咪度得啱啊？话个一厘米争少少个窿， 啲窿窿 系 唔紧要啦， 系啊，有即系5% 唔差噶嘛，通常系啊。咁佢个质地咧就系即系塑胶嘅，即系塑料啊咁样嘅，所以好轻好硬，同埋你打嘅时候你就算掟到人咧。 唔痛啊嘛， 你唔痛咯， 系啊， 系嘛，即系撞击嘅， 有机会痛。 但系你网球系会痛噶嘛？ 系啊， 喂，网球你真系耷落嚟，你唔好啊，真系会 痛。咁个打法系滴地定系好似羽毛球唔可以掂地咧？ 都得， 都得，系啊， 都得，所以佢咪混合咯， 冇错， 混合几样嘢， 系啊，即系有啲就好似网球嘅打法， 你讲得啱， 系啊，但系跑起上嚟就冇网球跑得咁劲嘅， 冇错，因为成个你个场都系细咗啲， 系啊，系啊，即系似羽毛球，但系佢飞嘅波嘅速度又冇。羽毛球殺得咁快， 冇咁快， 系啊， 系啊，速度冇咁快。 同埋个波嘅话，即系好容易，即系掟嚟掟去咧，但系佢唔容易烂咯。即系你羽毛球嗰啲会甩毛噶嘛，系啊，咁所以即系都可以去试下啦。马家姐有冇试下？你可以滴滴仔咯，即系又开始嘅时候， 可以几开心， 系啊， 几好玩噶呢个， 系啊， 系啊， 用紧鄙视嘅眼光啊， 佢任何运动都鄙视噶啦， 系啊，所以佢唔做咯， 系啊， 因为佢鄙视。我开始都明白点解你唔做运动咧，你鄙视运动， 系 咪就 系 咯？ 好啊，其实即系呢个运动咧都比较容易去入手啦，即系可以单打或者双打都得嘅。 冇错， 咁个计分制咧通常就系即系发球嗰方咧可以得分，咁啊，即係有啲計分唔同啦，即係譬如有啲係計十一分，即係好似打乒乓波咁樣計十一分，咁跟住有啲係會計十五分嘅，咁但係如果係有一定要 要丟錢， 要即係起碼贏多兩分先叫贏， 係咯，我丟錢真係 係咪好好睇嘅？ 好好睇，一丟錢嘅時候你 好緊張㗎啦， 我心都嘔出嚟啊！有時係 係啊，咁所以 十一到十五分 係啊，即係所以即係佢嘅特點咧，就係比較容易入手啦。即係規則好簡單啦，對於初學者啊，即係或者唔中意運動嗰啲咧，其實都幾適合嘅。 嗯哼， 係啊，咁所以 因為佢對於關節啊或者咩嘅負荷就冇頭先我哋所講 嘅 運動 咁誇張， 係 啊， 係啊，譬如羽毛球啊或者網球，其實都需要你可能要追波啊， 冇錯， 或者個速度好快啊，係噶嘛，係咪？ 即係個撞擊性會低啲咯，但係你跑其實都要快 嘅， 有時因為個波嘅速度， 即 係見仁見智啦，真係。睇下你同邊個對手打咯，有時係啊，即係 hea 啲嘅、輕鬆啲嘅又得，即係緊張啲嘅、快啲嘅又可以，係咪啊？ 係，而且有一個即係都幾好嘅一個社交性嘅一個運動，係咪啊？ 係啊，即係你打嘅時候又可以傾下偈啊，嗰啲咁樣交流。咪你想傾下日常生活啊嗰啲啊嘛，即係你打休息嘅時候去啊，即係個社交，即係好新興嘅一個活動咯，叫做係啊。咁即係其實好多學校啊，其實都而家開始慢慢有呢個活動開始咯，即係嗰個即係課餘活動啊，都有呢個波，即係出現。 阿蘭，咁你譬如你今日帶呢對球拍同埋個波咁貴唔貴咧？ 其實合理嘅，即係個球拍嘅話，你上翻即係一啲網站去睇嘅時候咧，有啲係賣緊500多蚊咯。 一隻啊， 一台，係 啊， 一隻， 係啊， 好貴， 咁幾百蚊 入門， 因為佢嘅料都做得幾好啊，即係 因為 佢係咩嚟㗎？係玻璃纖維。 是玻璃纖維，咁其實佢個病咧，即係一開始係用木嘅，咁大家慢慢進步嘅時候就 冇啊，因為嗰次我參加完之後，佢要揾我諗住佢會送個牌俾我，唔係佢攞翻。 你又唔好咁啦。 我覺得唔係我嘅意思係話，即係我唔可以因為嗰次參加完個活動之後，我可以翻去自己打，因為佢哋自己攞翻。原來係咁貴，都明啦。 哇，1000咁就1000蚊。 係啊，但如果你 唔係可能有啲會平啲嘅，即係我淨係參考咗一個網站啫。 OK， 係 啊，知道。咁所以。即係自己出去揾下啦個價錢，咁即係但係如果你中意嘅時候，你諗下你唔一定要 book 場喎，你係可以喺公園啊或者一啲 係啊花園你已經可以打啦， 係啊或者去普通有時公園或者有啲喺一個可以打波嘅地方啊，咁都可以做呢樣嘢咯，係嘛？ 呢個幾好啊！其實玩呢個球類嘅運動嘅話，對於我哋嘅身體有啲咩好處咧？ 當然做運動對於我哋身體就一定好噶啦，係咪？咁啊，即係對於嗰個新陳代謝啊，尤其是做呢個球類嘅活動，我哋跑得即係喐緊嘅時候，都對心。 肺功能都是好的嘛，是啊，即是你要出啲汗啊，少人會平時做運動嘅時候都會出汗啦，咁你 練好啲個肺，少啲咳咯， 啱啦，係啊，即 係 你 真 㗎，係 啊， 加強肺部嘅運動， 點解無端端要攬住佢？ 佢錫我，錫 我，跟住仲要錫 佢，錫我， 你兩個做乜嘢？情侶裝我已經算啦，今日兩個嚇，兩個情侶裝，今日 馬家姐啊，你太明顯啦， 你琴晚都 你平時喺台底度撩我只腳。 系啊，你傾下先啊嘛，琴晚係嘛，真係好好好。 咁 你又愛 你揸住個拍嘅時候，你都會即係揮動個手臂噶嘛，都會即係手臂可以得到運動，同埋你要跑噶嘛，你個腿部亦都係會活動啦， 肌肉力量 係啦，即係你個核心亦都會喐動到啦。咁其實都係。都叫做係全身都會喐動嘅。 我最近睇咗有一個嘅訪問，咁啊講緊嘅就係話其實咧好多人都成日覺得會覺得應該要減咗脂肪先，跟住先增肌。佢就話其實唔係，有好多時候嘅話咧係因為你嘅點解相對你嘅脂肪係會比較多咧，係因為你嘅肌肉太少。係係啊，佢如果係有一個新嘅理論嘅，就係咧你先增咗肌之後嘅話，你先至減脂肪。佢話因為其實嘅肌肉啊，對於你嘅人維持你自己老咗之後嘅活動能力 非常重要。 哎、我都想分享一下，我前排咪话个旧患条腰嘅， 系啊， 即系睇系啊， 个老腰 啊，即系睇脊医啊，或者睇物理治疗师咧，佢都话要我强化翻我嗰个腹肌咧，侧边嗰两个马甲线嗰啲位咧，佢话嗰个位系啦，因为佢如果你嗰个位个 muscle 强劲啲咧，就好似有一个自带嘅腰封，去保护住你条腰。咁我呢排咧次次去做 gym 咧，都系咁丧做个 core， 又冇 丧，就真系好啲， 系 啊， 即系强化翻个 肌 肉， 系啦。冇錯，因為佢話原來有好多人嘅都係有個肌小症， 冇錯， 就是、肌肉嘅流失， 慢慢流失， 一路流失，流失得好快。 其實四十歲以後都可會流失。 佢就係咁講，咁所以其實就應該係要增肌。係 啊， 係 啦。其實即係有恆心係可以增到，無論你幾多歲都好，即係就算你話已經係六十歲、六啊五歲、七十歲、八十歲需要增肌嘅時候咧，其實跟住啲動作、跟住個飲食亦都可以做到。 你好叻啊！那個醫生個訪問嘅就係佢就係咁講啊，佢話。佢最年紀大嘅就喺佢嗰度幫佢嘅啫，係93歲，但係幾多歲開始咧？80歲開始，所以佢就話唔好幫自己個年齡，係啊，個年齡設限，佢就唔關事嘅。 冇錯、啊， 你嘅肌肉啊唔夠嘅話係唔關事，你唔好話你有某啲嘢做唔到，佢唔會嘅。 80歲啊， 80歲開始，而家、 啊、 已經93歲， 係 deadline 去去 開波。我幾想 send 嗰條片俾你睇啊！ 哎呀， 等到 唔 好再得啦，馬家姐， 梗係啦，係啊，因為你肌肉唔夠，你行嘅時候會即係個平衡又會差啲 啊，所以你咪會撲到咯，你會撲親咯，係啊，就因為肌肉嘅問題。 咁有時啲人會問，即係譬如肌肉點樣先知？够唔够咧，就要睇翻有啲机可以量度， 可以 即系分析翻个肌肉嘅重量、肌肉嘅比例、脂肪嘅重量、脂肪嘅比例咁样，就会知道你全身，譬如个肚嘅肌肉系咪过少，脂肪系咪过多啊，手脚啊嗰啲亦都睇到嘅，系啊，咁一个即系你知道自己够唔够咯，系啊， 系啊， 系啊，咁 加油， 系啊，所以增肌。 听完呢个80歲嘅例子，有冇好有？奮鬥 不會咯，對 佢啊，因為佢頭先答咗佢話80歲先開始嘛。 我都話我有跑步咯，你哋唔好咁膚淺啦。 哎呀，睇下你 好嘅，希望你可以堅持。 係啦， 堅持緊咯， 唔好得把口講。 係啊， 我都話我堅持緊咯。 唔係，我今日見到佢肚好似細啲嘅，我今日走埋去問，點啊，家姐你肚咪細啲啊？佢話唔知咧， 唔使咁勞氣嘅。係啊，其實都係想你好。 我哋要開心啊嘛， 委屈咗你啦，馬家姐， 你塊面紅曬。 冇委屈。 你搓翻搓翻个肚， 我哋系鼓励你，希望你健康啲，呢个系大家嘅目标啊嘛，系咪啊？ 因为我哋都有狼来了嘅情况出现过，真系明白。 喺边度啊？ 啊，系咯，诶，无谓啦，系咪唔开心？ 好，咁啊，好快可以分享，即系打呢个匹克球嘅七大好处啦，系啦。咁第一咧，即系佢系网个球网系似网球个网啦，个场地大细咧系同羽 毛 球差唔多。 咪住，有嘢问。剛才你話隨便喺街都可以打啊嘛，咁個網喺邊度啊？ 咁你可以唔使 set 網噶嘛， 即 係 自己好似 即係可以做運動，係啊， 打乒乓， 係啊， 我哋以前喺街打羽毛球都冇網， 係 咯， 係啊， 有人殺你， 係啊，冇錯啊。咁即係如果你話你要正規啲，你只可以 book 個場打亦都得，係咪先？係啊。咁第二咧就係即係我哋講緊即係個打嗰個賽比賽係似羽毛球，即係唔係 sorry 係似乒乓波個計分制。咁其實咧就係嗰個技術我哋講緊係已經同羽毛球即係更加有樂趣咧，比羽毛球係係啊，即係尤其是個波啦，佢係打都好難打得爛啦。 嗯， 爛嘅呢個波都本身咁多窿仔， 嗰個係佢個特性嚟， 俾蟲食咗。 爛波 之前唔係 打， 唔 係佢有機啊，佢organic 唔知買做乜， 即係冇落農藥咯，係 好嘢 啊！ 不过最好就 绿色啊， 绿色 你望住个波咪又对只眼好啦。 系啊，好啦，第三样咯。 第三样咧，即系各个年龄层都可以随时开始嘅，即系唔难嘅，只要你想系咪啊，只要有恒心，你拎起个拍，拎起个波就可以打噶啦。咁跟住咧就系即系对比起其他球类嘅活动啦，相对即系相对嗰个规则比较简单，冇咁多规矩啦。 你自己定都得啦。 系啊，啱啊。 你 唔係比賽， 係啊，即係你自助喺呢個做運動 玩啫嘛， 係啊，即係好容易學啦，同埋即係隨時咧都可以係上到手嘅，即係你第一次打唔係話你要打好耐先可以打到，你第一次打基本上你都可以對住對打咯。咁如果你自己打，你可以滴滴仔都得咯，係啊， 個彈跳力好㗎。 你試下 麻麻地，我覺得係啊， 即 係 你可以滴到 嘅，係，但係你得嘅，係 啊， 係啦，少少都咩羽毛球，唔係呢個乒乓波咁樣咯， 乒乓波係啊， 但 係 佢冇咁大， 冇錯， 咁大係 啊，咁同埋咧就係係。即係我哋 而家心肺功能有冇覺得提升咗即刻？ 有啊，因為激完啊嘛， 因為 俾人激完真係 個手臂有鍛鍊到， 唔係啦，好彩大方， 即係激完佢有咳啦， 係啊，冇就激完有嬲， 激完又嬲， 嬲完又咳。咁大家知唔知佢嗰個即係有窿，其實係主要係關於啲即係會令到 物理上， 係咪啊？咁你唔好咁容易俾你風吹走。 咁其實咧就令到個阻力可以降低咗，係 咯，封咗， 咁即係冇咁劇烈啦，即係冇咁激啦，即係掟埋去或者食波餅嘅時候， 好啦，你唔好再揈我啊！ 即係我即係假設呢個動作啊嘛，即係你係傷害唔到嘅，咁所以都係幾好。咁所以即係你見到消耗即係損耗剩低咧，你塊拍你買完用完之後可以用好耐啦。咁其他你網球啊、羽毛球嗰啲會甩線噶嘛，呢個 就拉線㗎。 係啊， 冇錯 啊。咁即係 有啲人嬲咧，掟落去個地下啦， 唔 係 啊， 波 輪。 唔係啊，你見到嗰啲球星咧，有時 好型啊嘛。 系啊，真系好嬲噶嘛，输咗追唔到。 系啊，即系相对嗰个损耗性低啲啦，冇错。好，咁啊，唔好自己伤害自己啦，当然。咁啊，即系最后第七点啦，即系老少咸宜。咁你即系可以系一个新兴嘅运动，同埋咧，你做嘅时候又可以即系自己调节个即系会唔会打得辛苦啲，會唔會打得簡單啲啊？亦都可以自己調節，所以即係老少咸宜，同埋可以係一個即係大家可以出嚟傾下偈啊， 聯誼下， 係啊，即係傾下偈嘅時候又會開心啲啊，就唔好屈埋屈埋咁樣，係啊。 我陣間即刻想攞出去打幾下先啊！ 我覺得幾好玩， 好好啊！ 試下我哋喺個停車場嗰度， 冇錯， 喺冇車嘅時候。不過如果大家又喺出邊嗰啲地方度玩嘅時候， 就要 留 意，冇錯，即係唔好阻到人， 係 啦， 同埋唔好有車嘅地方， 係啊， 都唔好阻住個地 球，係嘛？咁樣啊？咁如果阻住咗，咁點？ 地球唔該，謝謝。 你就叫地球同你一起玩，系啦，一齐系啦。 多谢今日阿懒同我哋介绍咗嘅就，其实即系运动对于一个人嘅身体健康嘅话，其实真系 非常 重 要啊！我哋成日讲饮食系70%，运动系30%，咁啊最起码一日咧要做30分钟嘅体力活动啦，系啊，即系最好咧有出少少汗啦，心跳加速得快少少啊。头 先我心跳加速咗啦， 但 系 有冇出汗 啊嘛？ 冇啊嘛，而家讲要出 汗啊！ 佢哋话 你嗰啲系冷汗， 佢哋话嗰个程度嘅就系你可以倾到偈，但系唔唱唔到歌，就 系 为之系最好啦。好，希望大家真系要做多啲运动啊！ 冇错， 加油！ 多谢你今日介绍咗俾我哋有呢一个 叫做系 pickleball 啦， 系啦，泡菜 球。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屿山长东路近小濠湾滤水厂对开水管爆裂事故，令东涌一带供水受影响大约十二个钟，期间几度推迟恢复供水时间，到上午十点零七分先至恢复。水务处处长黄恩乐话：有关抢修工程今朝六点完成，但系大型主干水管要较长时间冲洗，下游分配网庞大，需要较长时间冲洗以确保水质，令供水要到上昼大约十点先至恢复。黄恩乐就今次事件对居民带嚟不便表示歉意。外汇基金上季投资收入1146亿，所有投资都录得净投资收入，债券投资继续是主要贡献。金管局说今季变数多，会尽力做好外汇基金投资部署，又说金管局对市场波动有预案，投资一直是防御性。金管局又披露，截至十月，支援中小企的百分百担保特惠贷款坏账率达到10.3%。一連五日的香港法律周展開，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說，一國兩制下，本港定位為跨地區的法律和經濟合作重要樞紐。他又透露，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將會在今個星期舉行啟動儀式。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崔建春說，香港有一國兩制優勢，可以聯繫內地和國際，可以繼續提升超級聯繫人角色，促進內地和國際間的經貿，強調中央對一國兩制堅定不移，是香港發展最堅實的基礎。崔建春說，作為中國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以及中國高水準對外開放的窗口，外界視普通法有利營商環境，認為香港可以團結不同的市場參與者，並擴大國際聯繫。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和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稍凉。而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28点，升21点，总成交金额639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9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08点，升153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418.4元，跌8毫；小米集團27.45元，升1.5毫；阿里巴巴96元，升1元；美團186.8元，跌8毫；南方恒生科技4.438元，升3.8元；比亞迪股份289.8元，升12.2元；中芯國際25.95元，升2毫；信達生物38.75元，升3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74，日元151.77，瑞士法郎0.865，加元1.39，人民幣7.093，英磅對美元1.299，歐元對美元1.09，澳元對美元0.661，新西蘭元對美元0.601。港金报25,42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739.89美元，卖出2,740.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 由张悦饰演的晓晴、林局长女儿、伍

片段人间，撞鬼。 陈生，请坐。 唔该。 冇咩事啊嘛，你个样好攰，斟杯水俾你好唔好？ 唔使啦，我呢排咧瞓得唔系咁好啊，我冇乜特别啊。 嗯哼，明白。咁今日有乜嘢想我帮你？ 唔好介意啊，医生。我今次咧其实系第一次睇心理医生，我都唔知道应该由边度开始讲起好。 OK， 不如咁啊，就话俾我听呢排有冇咩特别事发生？令到你想嚟见我， 其实系咁嘅。早排咧，我公司有位前辈突然中风过咗身，咁我就同另外一个同事去殡仪馆度拜佢。系好啊，好啊，好啊。系，冇问题，冇问题。好啊，咁晏啲我哋喺中环等啊。 喂 ，Jason， 收线啦吓。嗱，依家去到灵堂，你记得啊，删手机啊，冇礼貌啊。同埋咧，你有啲咩紧要事咧，你唔好喺里边讲啊。你拜完晒走咗先讲啊，知唔知啊？ 得，唔好意思啊。头先个客咧有啲紧张啊，系噶嘛，阵间开会啲嘢，我删手机噶啦，放心啊。 OK。 喺嗰个前辈嘅灵堂坐咗一阵，突然之间我个手机又震啊。 喂。你又要听电话啊？你咁忙嘅，你出去听， 唔好意思，我出去听个电话先啊！我企喺走廊嗰度讲电话，我对眼冇意识咁样停留咗喺另外一个大厅，灵堂上面挂住咗幅相，哇，系一个好后生嘅女仔啊！讲完电话之后，我发觉我对脚好似唔愿行开啊，净系想望住相入面嗰个人。有人话有啲人对眼系识讲嘢嘅，我谂呢个女仔就系呢一种人，佢望住你嘅表情，简直就系好似同你讲紧嘢一样。 Jason， 喂 ，Jason， 咩事啊？ 哎，叫你几声，你傻咗做咩？企喺度望咩啫？哎呀，喂，开会啊，哦、不如走啦，好唔好？ 明哥，好啊。 咩啊？你咩事啊？ 你望下呢个女仔啊，真系好靓啊！但系咁后生就走咗，好惨啊！ 喂，你啊，去呢啲地方，你知唔知有规矩噶？ 吓咩规矩啊？ 嗱，教精你啦，第时咧你去嗰啲坟场啊、灵堂，你望到乜嘢相，你唔好立乱评论，唔好讲任何嘢，你唔好望添啊，最好。哎，行啦，唔好赶时间啊！ OK， 咁嗰日之后又有冇乜嘢事发生啊？ 有啊，我好似成日都见到嗰个女仔啊。 哦，情形系点噶？你讲俾我听下。 有好几次，我坐车翻工嗰阵，我好似见到街上面人群入边。我见到嗰个女仔啊，佢企住喺度，佢望住我啊，而且仲会同我挥下手咁啊。 会唔会系你睇错啊？ 睇错？ 系啊，会唔会啊？ 一次就话睇错啫，但我见到几次、啊，而且最初我只喺街上面见到，但系后屘。 原来成十二点噶啦，唉，瞓啦瞓啦。 熄灯，咦？点解？点解有个人企咗喺度嘅？等我开翻灯先。开咗灯之后又唔见咗嘅，我熄翻灯又有啦。佢咪嗰个女仔？ 你意思是你在屋企开始都见到佢？ 是啊，医生。 佢有冇同你讲过嘢啊？ 可以话有，但亦都可以话冇。我都唔肯定啊。 点解嘅？ 系咁嘅，每日黄昏放工，我都会穿过一个公园仔先行翻屋企。有一晚，当我啱啱穿过个公园嘅时候，我突然之间见到喺其中一棵树下面企咗一个人，仲一直咁样望住我。嗰、那个人就系佢啦。我嗰一刻呆咗啊，我完全唔知道点样俾反应。跟住佢突然之间，一步一步咁样行过嚟，然后我听到佢话： 你好惊我？ 我 你唔系好想认识我咩？ 你系人定系？ 如果你中意我嘅话，呢一样嘢重要咩？ 我其实 咁，你系咪中意我？ 啊？是啊， 是不是得了？来啊，跟我来啊。 去哪啊？ 跟着我你就知道 了。哦， 行啊。 为什么我突然之间走出了马路的？我刚才做了什么？为什么我会看不到驾车的？哎呀，死了死了死了，难道我真系撞到啲污糟嘢，系冇理由嘅，冇理由嘅，我从来都唔信呢啲嘢噶。唉，定啲嚟，定啲嚟，我都系揾个心理医生睇下先。就系咁样啦，医生。但系点解我会咁样嘅？ 嗱。我解释你听下，通常一个人呢有幻觉或者幻听是好多原因的。等我慢慢解释俾你听先。类似呢个男仔嘅 case 呢都几少见。我用我专业知识开解咗佢一轮之后呢，再俾咗啲镇静剂佢。希望可以帮到佢回复以前嘅正常生活啦。有一晚我做到好夜，离开咗医务所之后，我想下一阵先翻屋企。正当我喺条街行嘅时候，突然听到后面有人嗌我。我拧转头一睇，系嗰个男仔。咦，咁啱嘅，你最近点啊？身体好啲嘛？ 我冇事啦。啊，系啊，介绍你识啊，我女朋友。 我见到一个女仔响暗角行咗出嚟，用好特别嘅眼神望住我。 你好。 你好啊。 佢成日都同我提起你噶。 系咩？ 佢而家冇事啦，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佢，你放心。 哦，冇事就最好啦。啊，咁唔阻你哋啦，拜拜。 拜拜。 本来以为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偶遇，点知第二日竟然看到这一单新闻，一名二十余岁的青年昨日黄昏突然冲出马路，被一架客货车撞到，送院途中不治毙命。是他？我再看看那个出事的地点，竟然就是我昨晚撞到他的那条街。原来我昨晚是撞到鬼。 春风一意也是份故事，我要走他乡一朝，写故事一次，或是真真的不易，都想试一试。去吧前去吧，沿途虽风霜冰冷，去吧前去吧，纵使风吹得多猛，仍然要去闯，怎都不怕。哦，世间昂然地我浮云，今天等我来，就让我诚恳的心把心声传来。大门若已开，若然是你在，愿你听到这个旅客愿意归来。今天等我来，就让这幼稚的心写出好题材。大门若隔开，分隔开，愿我声音跨障碍，令到相识不空中浮沉，我要真的决心。去吧，回去吧，从前的小子不怕。去吧，回去吧，我要使家乡惊叹，何时也要闯闯出璀璨。哦，世间昂然地我浮云，传来，大门若已开，若然是你在，愿你听到这个旅客愿意归来。今天等我来，就让这幼稚的心写出好题材。 片段人间会带嚟唔同嘅古仔、唔同嘅感觉、唔同嘅演员添。陆续我哋都有啲唔同嘅声音一齐啊，加入我哋嘅演出嘅。多谢大家今日精彩嘅演出嚟到我节目尾声噶咯噃。 嗯，希望大家亦都可以俾多啲唔同类型嘅题材嘅发挥俾我哋嘅片段人间。嗯，系啦，因为其实好多时候系啦，都好好地支持我哋，好嘛？嗯，因为我哋花到好多心机嘅里面。 冇错， 嗯， 好，大家多谢晒。听朝十点我哋再开工，再见大家。 拜拜。 拜拜。 各位同学，我是 Miss Ma， 是你们的班主任，今天第一天开学，请你们介绍下自己啦。 我叫梁继张 Michael， 我是李丽瑶 Sarah， 他叫阮仲有 Brian， 还有他啊马小球 Little Horse。 知唔知道翻学嘅时间啦？ 知，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咁喺边度翻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欢迎大家加入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学校，每日一齐 学习快乐， 上堂啦 ，B B。 下午一点钟。